晨咧，朝早六点零九分，咁啊，早上嘅时候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朝早十九度嘅气温咧又暖和咗唔少啦吓，咁啊，相对湿度82%噶。咁啊，眨下眼咧，咁啊，由呢个2022年嚟到嘅时候咧，今日都已经系3月1日啦。星期二嘅早上，咁啊，今日咧继续啊，大家都要同心抗疫啦吓。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卷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喺早上嘅时间咧，就一齐加油努力啊！ 晨光每日一格， 错误咧可以令到人咧就后悔嘅。有啲咩办法令到喂唔好后悔啊？好简单嘅啫，啊！你睇翻咁多位嗰啲伟人啊、成功人士啊，佢哋咧都会有做错事情嘅时候，都会有觉得唉后悔，人生就觉得哎呀呢、這个位应该可以再做得好啲。所以佢哋有一个嘅总结，佢就系话：如果当初唔做错嘅话咧，咁就好啦。咁但系人嚟噶嘛，系咪？有阵时咧，我哋就要学识取舍，取舍啲乜嘢咧？有啲无关痛痒嘅，唔系好重要嘅。就算做错咗都、哦、原来冇乜损失嘅，嗰啲位呢可以俾自己放松下，可以俾自己轻松下，去到一啲紧要嘅关头，一啲重要嘅决定嘅，就好似而家咁抗疫系一个重要嘅决定嚟嘅，我哋就要毫不犹豫，好快手咁样咧就处理晒所有嘅事情，咁样咧先至可以将呢一个事情嘅结果做得理想，因为做得唔好嘅话。咁啊，将啲精力放晒喺吃喝玩乐嗰度啦，咁啊，最终咧都系一个惨淡失败嘅收场。唔知道你心入边觉得啊，成功嘅定义又系啲乜嘢咧？又有啲乜嘢会令到你觉得，哎呀，之前如果可以做得好啲嘅，咁就好啦。啊，谂咧就吸收咗啲经验，再谂嘅话咧就会嘥时间啦。吸收咗经验之后，不如喺下一步我哋准备嘅时候。做得好啲，啊功夫亦都做得足啲，咁样咪唔会去到下一个又要我哋觉得，哎呀痛失良机嘅感觉又出现咯。 循环一首歌曲，听到要落泪。樽酒精干了半入睡，惨戚戚的感觉太累赘，唯然不不生花遮盖了恐惧，有个你从回忆中死去，伤口疮疤给你当玩具，留在过去，不堪追的也要追，停在哪里，哪里令你更空虚，你却偏偏甘心寄居，如无力挽回要懂得放手，逝别了的人再不可拥有，仍能在往后日子学懂珍惜，念在爱你的别叫他难受，为你已经失去了的复仇，难为父母亲爱到命中仅有，无力让光阴折返，别徒添内疚，离留被爱之中可以叫浪漫，变了乱世无法不掌管，怎么忍心观看你腐烂，遗憾已晚，哭泣醒不够壮胆，前事已过你也别妄想推翻，开始不让憾事循环，如无力挽回要懂得放手，逝别了的人再不可拥有，仍能在往后日子学懂珍惜，念在爱你的别叫他难受，为你已经失去了的复 受，但为父母亲爱到命中紧有，无力让光阴折返，变成个出口。情侣惨另一种祝福，弯弯要笑纳这段变幻人生，不会那样痛，陪了太好，期待更好。谁人为爱情划穿这对手，在剧痛之余解不掉哀愁，未同情就想跳出窗口，剩到那秒钟没有想延后，若你觉得走到世间尽头，时辰未够早抛下略凭勿忧，无力让光阴折返，面前一样有。若然你不走， 一首歌曲，周柏豪《无力挽回》。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朝早起身，想知多啲身边嘅事，可以点？ 听晨光第一线啦！财经、股市、生活大小事都会同你分享。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这个早上有崔杰彤陪着你，晨光 Coffee Time。 小个时候你喜欢看什么卡通片的？有没有想过因为那套卡通片令到你的学习和考试成绩未如理想？2011年，弗吉尼亚大学发表了一项研究，指出海绵宝宝影响了儿童的学习能力。四岁的小朋友正是处于重要的发展阶段，电视看到的内容会产生持续影响。由于这类动画里面的节奏太快，人物不停地转换去到另一件事，又或者进行幻想，这些通通都是现实世界里面不会出现的事情。看得多了就会令到小朋友对现实的事情觉得无聊，难以专注，同时亦都不愿意去解难，自我控制能力亦都比较低，不愿意遵守规则。不少父母为了有自己多些的私人时间，都情愿不停地播放动画给小朋友看，但是就要小心选择了。看完这个研究之后，可能你会发现你的仔女成绩未如理想，都是因为自己揀错卡通给他看。 试过可不可？爸爸妈妈从前亦也犯错多。 哔哩吧啦，小知识系高，哔哩吧啦哔，答我始终找得到。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 可以在哪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崔神厨师话你知，娱乐崔智友，办公室心理学，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我系晨光第一线嘅 Kitty。晨光第一线， 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好啦，望一望个钟先，咁啊嚟到早上嘅六点二十二分啊，室外气温系十九度，相对湿度咧就系82%嘅。啊，继续咧晨光第一线啊，问题天天都多之后咧，咁啊系啊，呢个问题发生喺边度咧？上个星期就会同大家讲过，如果你想你嘅车厢内笼咧就整洁干净，吸尘咧就必要噶啦。如果你是啱啱揸车冇几耐咧，都要即系提一提你，吸尘嘅重要性好大。如果唔系咧，就越积越多嗰啲尘咧，就跟住好难吸噶啦，或者要揾个超级强力嘅吸尘机。好啦，除咗咧就系、是、要保持住车厢多啲吸尘之外啦，除咗系吸咗啲大件嗰啲之外啦，有阵时你喺车入边食嘢，而家都好中意车中食啊，系咪？咁啊，餐厅又即系唔好成日坐啦，于是乎咧，大家就会。揾好多唔同捐窿捐攬坐啊！喺車廂入邊食嘢咧，亦都咧就係越嚟越普遍啊！咁所以咧，可能亦都跌咗啲譬如食物啊，乾咗嘅時候又係要靠吸塵機吸翻佢。仲有啲塵螨咧，咁啊匿咗喺地氈入邊嘅，一吸嘅時候咧，你又發覺即係車耐咗嘅時候，或者成日開窗嘅話咧，都會特別多塵螨黐喺地氈入邊，所以咧亦都特別咧就係要清一清佢，咁啊乾淨啲、衞生啲啦。好啦，除咗咧就系吸尘之外啦，我咁啊讲翻车厢入边有几样嘢嘅。第一就系嗰啲被啊，如果你系被嘅话咧，咁啊被笼嘅清洁咧就比一啲布咧就简单好多啦。被嘅清洁方法嘅技巧啦，咁啊其实都系容易啲嘅。啊，始终啊被嘅耐用性咧就会比布嘅咧就普遍嚟讲都系会高啲嘅。尤其咧就系超过十年以上嘅车龄啊。皮的籠呢，那么那个优势就更加明显了。如果要清洁它的时间呢，那么当然了，第一样就要找啱那些产品。这样是什么产品呢？就是专门清洁皮那些保养剂。那些二合一那些就不是那么建议大家用了，那么未必就可以完全做到清洁以及就保护的。那么可以呢就自己上网找一下哪一只牌子信心比你来讲会好啲，那么可以清洁这个皮的内笼。最好呢有一啲譬如是保护膏，清洁完之后呢就找返啲保护膏，那么搽返上去，那么然之后呢感觉上呢就会襟啲啦。如果唔系啲皮呢，其实用耐咗呢都有机会因为又晒到太阳就会爆㗎喎。好啦，除咗皮之外咧，就要讲翻布啦。而家其实新推出嘅车嘅内笼啦，如果系布皮嘅 sofa 皮嘅话咧，其实佢哋都已经系即系讲啦，都做得相当之唔错噶啦。咁啊，就算一下子倒些水咁啊，讲清水咁样啦，都唔会话即刻渗落去，咁啊都会咧就等大家俾少时间你抹一抹，而且咧嗰个感觉咧都系实净咗好多噶啦，冇以前嗰啲年代 sofa 咧就咁坐落去咧就咁淋啊咁嘅感觉。而家咧咁啊，各方面嘅纤维啊，加埋皮啊，加埋呢个布咧，亦都系做好咗好多噶啦。咁当然啦，你话如果布嘅，咁啊吸尘嘅时候咧，亦都可以咧就吸一吸埋表面上面嘅尘埃，然后咧就再用一啲佢主要咧都系譬如消臭啊，或者咧就系消毒，甚至乎有啲叫做泡沫嘅清洁剂。咁呢泡沫清洁剂咧，咁啊亦都含有一啲嘅天然成分啦，咁啊可以消臭除菌。咁啊喷咗落去之后咧，咁啊大家就可以譬如吸埋佢，或者有啲咧就会要求你用布咧就抹翻干净佢嘅，咁啊睇翻嗰只产品嘅要求啦。咁大家咧就可以揾啱呢啲嘅产品啦。仲有啲胶，如果车厢入边有胶就唔系座椅啦，有啲胶嘅物件嘅话咧都要留意住，咁比较上容易咧，因为长期接触住呢啲 UV 啊，咁啊好容易咧就会老化嘅。咁老化咗嘅时候咧，咁大家都要去搞搞佢啦。咁就唔系喷剂，咁大家如果去胶件嘅时候咧，咁亦都可以咧就系用一啲牙膏状嘅液体，咁可以咧就系大家上网揾就揾到噶啦。咁恢复翻佢嗰个老化白化咗嘅问题，变翻咧就明亮。佢嘅明亮咧就系黑底色嘅，咁代表佢系为之靓啦。 遇到有问题嘅时候，或者系譬如抗疫啊、污糟啊，第一秒去到处理咗佢嘅时候咧，咁啊可以嚟得更加干净卫生，干净咗嘅就系自己啦。 和最爱你的小编辑急性子，和我过清即使不可说类似，多感恩有幸手牵手放肆，矛盾与了解之间彼此靠倚，从前尚自怜屈屈不得志，你张开手给我旧心意，让我的人生多点宽恕，多一点意义，从此天天似昨天，一生一世不变，和你每一秒都新鲜，再挣扎是信心透支， In times of loneliness That's when I can see， 多感激你没疑心的爱意， You gave me all the trust That's needed in me， 从前像自怜屈屈不得志，你的声音使我再开始度过七年的高低起多少故事，从此天天似昨天，一生一世不变，和你每一秒都新鲜。爱你每一天，源自第一秒。 我哋一首歌，佢嚟自侧田嘅《第一秒》啊，吓咁啊，出边咧又暖咗啦，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啊。咁啊，转头听听咧就6:30嘅新闻简报，继续咧就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天早上继续咧，当然有白泉路陪住你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政府提醒市民在抗疫关键时候必须保持冷静，切勿轻信网上无出处和凭据的信息，以免自乱阵脚。政府透过社交网页天马台说，近日网上充斥谣言，不是说超市会关闭，就是立法会点票通过香港禁足7日，有关方面已经立即澄清。目前来港的鲜活食物和日常用品供应正常，政府亦都和内地一直紧密合作，透过不同的途径，包括水路、火车等，将物资运到香港，呼吁市民无需恐慌抢救食物。政府表示，任何人在网上散布谣言引起公众恐慌，如果涉及刑事成分，当局一定会严正执法，市民应该密切留意政府发放的资讯，不要被谣言误导。药房万宁表示，部分门店今日起暂停营业，或者因应疫情而改动营业时间。万宁指出，为了保障同事、顾客和工作伙伴的健康，希望相关措施能够确保在健康和安全环境下维持大部分门店的运作，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啊，朝早6:37，喂，哇，喺20度啦，咁啊，问阿芭比出边系咪真系暖咗好多先？早晨啊，芭比。 嗱，早晨啊，白元浩，如果你要同之前嗰个星期比咧，咁20度啊，当然系暖啦， 梗系啦。 晨早流流咧，若然你好攰啊，唔够瞓啊，或者咧呢一排可能咧就好忙碌嘅话咧，咁都系要注意保暖嘅。嗱，因为咧我发觉咧呢一段时间咧，你会喺街上面见到两种人嘅，一咧就 系、是、男人同女人。嗱，你唔好话我错啊啦， 啱到八则资料啦你。但我是想话呢、我自己呢排呢即係放工返屋企嗰段时间呢，我经常都会见到好多呢係即係拎住公事夹啊或者公事包呢，即係你一睇就知道佢係打工仔上班碌嘅。 嗯。 然后呢佢放咗工除咗拎住公事包之外呢，係拎住大袋细袋嘅菜啊面包啊。即食面啊罐头，即係你 feel 到佢係想买定啲嘢返屋企，可能就一段时间都唔出嚟啦。 啊咁似我嘅你话讲嗰啲嘢呢，即係拎住一大包啊咁样，我都系成日咁样㗎喎。 係啊，尤其是疫情期间呢都好明显见到呢香港人呢係买多咗嘢嘅，即係好多时你会见到呢超级市场啲货架係空咗。 係啊。 冇晒啦咁。大家亦都会去做好准备啦，即係万一可能真係自己要禁足嘅时候，或者真係自己可能要强检嘅时候唔可以离开处所喎，咁会点样呢？咁所以即係好一段时间都会见到呢一类人啦。 係啦、 啊。除咗呢啲人之外呢，我最近分野到啦、 啊。 由于呢你知道好多人都在家工作㗎嘛。咁即係话呢剩低要返 office 嗰啲人呢就係健壮到不得了啦，而且呢佢哋因为佢完全一来又勤力啦又健壮啦，咁而且呢你会见到佢哋系都几攰啊。咁、 嗯、 我相信呢可能系因为几个原因呢，即有啲就真系话轮住返 shift 嘅，我啲朋友就系话今个礼拜可能系呢一组嘅同事返嚟，下个礼拜就系嗰一组嘅同事返嚟，咁就变相大家都可以处理到嘢啦。因为有时即系你返办公室做嘢，可能系真系要喺办公室先至有嗰啲资源啊器材啊。 系啊。 可以做到工作㗎嘛。 啱啊啱啊。 另外有一啲咧，我知道譬如真係可以在家工作嘅，我亦都有啲係做 freelance 嘅朋友仔咧，佢哋咧真係可以喺屋企做嘢都冇問題㗎喎、即係有部電腦、有個手機聯絡咁就可以做到啦。 係啊，做 IT 嗰啲咪就係咁咯。 係啊，其實真係啊，而家我哋呢個世界都係好電子化，所以所有嘢都好似可以遙距就完成得到啦。咁、但係咧，我最近發現咧，要翻辦公室嗰班朋友咧，好似越嚟越攰啊。咁咧，我就有問過佢哋啦，點解你哋好似呢排唔係應該好啲咩？疫情應該可能減少咗啲生意啦，即係外貿公司、雖然唔係一個好現象啊，但係 suppose 呢個工作量會少咗啦咁。跟住咧，佢哋話唔係咯，其實係多咗好多工作量咯。因為咧，原來同事除咗可能真係安排翻 shift 之外咧，更加大部分嘅咧，可能係真係自己本身確診啦，翻唔到工啦，亦都做唔到嘢添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咧，可能係屋企附近有時要強檢，又或者係真係有啲係密切接觸嘅朋友仔，咁都唔可以出嚟噶嘛，即係都要留喺屋企嗰度做隔離咁樣噶嘛。 係啊。 咁所以咧。佢哋就话咧，其实呢一排咧，虽然就在家工作，但系同以前几波疫情嘅情况就完全唔同啦。因为我之前咧，我听啲 freelance 嗰啲讲咧，系都算轻松咗嘅，因为真系少咗 job， 因为经济唔好嘛。咁咪即系叫做少咗嘢做，好似相对地冇咁大压力啦。咁但系我最近咧就听个讲都系话各行各业都话，哇压力好大啊！即系有好多 突如其来嘅变化啦，又或者又要预计到好多同事嘅一啲人流嘅调动啦，咁咁所以咧，今朝早咧都同大家讲加油加油啦，即系因为大家都要共度时间啦。除咗个抗疫之外咧，抗压都好紧要，即系希望大家都可以放松少少啲心情啦。 系啊，因为呢排咧，即系大家都好紧啊。咁啊，你头先都讲咗个重点咧，就系、是、例如去超级市场，哇，又见到啲货架，喂，越嚟越少货咁样，跟住又一望嘅时候咧，网上面有好多咧就货架上面，咦，俾人买晒，好彩嗱，好彩我哋头先即系答半答正，而家就有啊行政长官出嚟讲翻，就系呢啲谣言嚟嘅，啲货物供应咧就系正常嘅，系啦，咁啊等大家咧就可以听翻嘅时候咧就知道，哎，原来咧抢嚟都无谓啊。咁同埋咧，我都有睇到唔少報道，就話到喂，就算咧係發生嘅啲咩新嘅政策都好啦，咁大家嗰個食物咧係絕對唔會缺乏嘅。咁呢樣嘢咧就唔使太擔心啦，係咪先？ 系啊，同埋睇翻之前咁多波咧，即系我自己觉得啦，其实从来冇试过有一样嘢系缺嘅，除咗系俾人抢购抢到缺货。 系啊，你又讲得啱喎， 供应嘅 系咯。 我自己咧就系、是、一个即系朝早翻到夜晚，但系因为我楼下嗰啲铺头咧，其实基本上我放工已经闩晒门噶啦，咁、所以咧我系来不及抢购，我只会见到啲人买走咗一袋一袋嘅嘢咯。 系啊， 冇得去参与做呢一件事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咁我都 OK 啊，我都仲有嘢食，我都仲正常生活啦、啊，冇乜话有啲必需品日用品用唔到啦咁。咁、所以我自己就宁愿不如减少外出啦，唔好话其实你去逼抢嘅时候，你咪仲多人咁。 系啊， 所以我你不如挑挑条条，真系拣一个适合嘅时间去买翻你适合嘅补给。譬如话，原你屋企咁啱电真系冇米嘅，咁你咪买米咯。屋企咁啱电真系冇嗰样嘢嘅，咁你就买足够咯，就唔使我琴日见到咧人拎住四包米啊，因为 吓系啊，即系我知道咧，欧洲好多地方咧，其实佢哋都有实施过嗰啲禁足令嘅。咁佢哋就算实施嘅时候咧，佢哋都系喺一个唔同嘅时段，咁啊俾屋企咧就派个代表出去买一啲嘅食物翻屋企嘅，咁啊都买到啊。系咪先？咁呢个人哋嘅方法，咁我哋有我哋更加好嘅方法啦，系咪先？除此之外咧，记唔记得即系疫情初期嘅时候咧，大家咪疯狂抢呢个口罩嘅？咁而家口罩，老实讲啊，你落街即系几个街口就已经有一间卖口罩嘅专门店啦。咁所以其实你都见到呢啲嘅货品咧，其实系唔会缺嘅，即系一定系大家系会有咯，会拥有咯，会买到啊，或者会政府会帮忙你啊，咁样咯，唔使太担心啊呢啲。 同埋我咧都好相信咧，即係你見過咁多次嘅經歷咧，香港人有一樣嘢係好叻嘅咧，就係、是、其實好有生意頭腦嘅。即係當你需要嗰樣嘢嘅時候咧，嗰個就會變成一門生意 生意 啦。你睇下啲口罩點，學你話齋。 係咯，咁啊幾多口罩，同埋啲口罩款式亦都越嚟越多，因為有啲有機械人嘅，有啲有卡通片嘅咁樣，哇！真係五花八門啊！ 系啊，绝对唔需要担心咯，大家咁我反而觉得咧，真系放松啲个心情，咁啊，宁愿俾自己多啲时间去休息下，咁啊，插足电，因为咧精神啲咧，其实你自己嗰个人嘅抵抗力啊，抵抗呢个抗疫嘅能力咧，亦都会强啲。 啱啊，哎，好啊，咁啊，我哋大家一齐争取多啲时间休息啦，吓、啊，听住晨光就休息下，咁啊几好啊，听下嘢。好啦，唔该晒 ，Bobby， 转头见，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啊？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百科。 晨光百科，朝早六点四十五分啦吓，咁啊出边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啊，天气咧就暖咗好多啦，咁啊都系因为气候嘅改变。咁啊气候到底系啲乜嘢嚟嘅咧？地球上嘅气候就好似咧就好多嘅贴图嘅画咁样啊，有啲嘅国家嘅天气咧就不停咁样变化，有啲国家咧佢天气唔系点变嘅，例如譬如东南亚啲地方，长年累都系夏天嚟嘅。有啲国家嘅天气咧就唔会点样喐啦，嗱气候咧亦都系因应住地形、海洋、森林、温度同埋风等等嘅因素咧去做决定噶。嗱极地嘅气候嘅温度啦，冬天咧有阵时真系去到-50度左右，有阵时喺网上睇啲片啊，哇 最冻嘅时候啊，零下70度咁样，哇，真系谂起都冻啊！夏天咧，咁啊，有阵时啲冻嘅地方都可能零度嘅啫。嗱，热带沙漠嘅气候嘅气温啊，夏天咧会去到50度左右，冬天咧就30度左右。冬天同埋夏天咧嘅温度咧，咁啊，其实28度左右嘅咧就系热带雨林嘅一啲嘅地区啊。好啦，咁啊，先讲下。既然形成了气候，梗系有很多不同的环境，例如就是沙漠啦。撒哈拉沙漠是不是又不会落雨呢？都会的，由赤道吹去他们的风，其实炎热亦都就是带有温暖的感觉，并且就在向地球两极那里就进行紧的，所含的水气就很容易形成云和这些雨水啦。这个就是热带雨林形成的一个热带雨林气候形成的原因。当到达撒哈拉沙漠的时候，风其实呢都雨就落了很多了，都变得很干的了，风阻止了云的形成。咁干梗系冇云啦，云水气嚟噶嘛，因此咧，其实就唔会成日落雨嘅。世界上啊，所有好似撒哈拉沙漠一样嘅地区咧，咁啊个位置啊，都系比热带嘅纬度更加高嘅地方，例如系美国嘅死亡谷啊，蒙古嘅沃壁沙漠等等。好啦，咁你话喂，热嘅地方就赤道附近都系噶，系。嗱，如果喺个太空嗰度望翻落嚟嘅话啦，咁我哋都可以见得到啊。赤道咧成日都好似一条腰带咁样嘅，啊有啲云咧会成日好似围住咗赤道附近嘅，啊原来真系咁嘅。嗱，海水咧喺阳光照射之下咧就蒸发，咁啊湿润，而且咧亦都系温暖嘅空气就会不断向上形成。喺呢度咧几乎点啊，每一日都会落雨咯。空气嘅湿度啊，从来都唔会低于70% 嘅。我哋而家都82噶啦，就好似咧一个叫做湿同埋热嘅温室一样。感觉咧，我哋成日都会哎呀好闷啊，好热啊咁样。赤道附近沙漠嘅日夜温差都系好大嘅，最多可以咧就达到30度添。有时咧夜晚甚至乎会结冰嘅，所以咧气候都相当之特别嘅。咁我哋有机会又可以再了解多啲嘛。 这晚看灯色煽情，这里繁星不懂呼应，应否故意避静，车厢你按门铃，失宿于家里冷冰冰，苦笑庆祝想喊停，苦撑娱乐都想逃命，干杯故作淡定，欢呼派对留影，只好祝福里等你高兴，明明最怕被人冷落，仍然祝你别离快乐，刻意找点寄托代替抱拥你时光，避免该欢笑时沮丧，担心气氛急降，演出伤心戏怕无人观看，人人劝我却是作乐，仍重温你在场每幕，心里温馨说过剩我原地向在他方，怎可能心安？得你远飞的旅程，得我停滞了怎承认？是限定，牵手看雪溜冰，毕竟分开太远难适应，明明最怕被人冷落，仍然祝你 代替抱拥你时光，你应该欢笑时沮丧，担心气氛急降，演出伤心戏怕无人观看，人人劝我及时作乐，仍重温你在场回望，心里温馨说过，剩我原地向 要心安是怎样呢？经常勤洗手戴好口罩，心安啊。及时行乐，它是洪家豪的一首作品。外面是20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2%。太多。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到4低至到中级度的水平来的。早上的时间我们都有就是 KOL 系列。今天会跟我们有一些营养师Mimi就跟我们讲一些有关于营养是不是跟抗疫有关的营养呢，一起听一下先。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 Mimi。 早晨 Barbie。 嗱 ，Mimi 啊，呢个疫情咧，令到好多人咧都会留咗喺屋企啦。无论系在家工作嘅人啦，或者系喺屋企上课。不过即系今个礼拜开始咧，小朋友就可能连堂都唔使上住，直接就放暑假啦。 嗯， 的而且确咧系多咗好多嘅时间咧去望住啲平板啊，睇电视嘅新闻又好啦，睇平板嘅资讯又好啦，或者好多时咧转咗一啲录像模式啊、视像模式嘅会议同课堂咧，都系成日要望住个平板，都要谂下点样护下对眼先得。 冇错冇错，我自己都觉得真系对眼都攰咗，因为可能 zoom 多咗好多情况下都要系咯。 嗯，咁有冇啲咩特别嘅食物啊，或者系营养咧，其实系对护眼有好大嘅益处嘅咧？ 嗱，咁我谂第一样嘢就会好多时即系细细个我哋读书都讲啦，维他命 A 咧系对眼睛好噶，系啦，咁所以其实即系可以都系着手喺啲维他命 A 丰富嘅食物度啦。咁譬如好似深绿色嘅蔬菜呢个第一样，我哋系好容易接触啦。不过即系最近都系因疫情嘅问题，即系啲绿叶蔬菜都有少少即系可能大家争住嚟买，系啦，咁。但是都不用担心的，除了啲深绿色蔬菜维他命 A 丰富之外，其实另外我们会去看看啲红红橙橙啊那些颜色的蔬菜呢，都是其实对眼睛很好的。 是 所以呢都可以，譬如我们除了吃深绿色蔬菜之外的，其实很多时候煮餸都加一些譬如番茄啊，或者是啲彩椒啊，即是 红椒啊这些啊，或者我们可以吃一些士多啤梨啊、车厘子啊这些啊，都是可以有即是维他命 A 去吸取，令到我哋眼睛都系维持健康嘅。 嗯， 系啦，咁呢 part 好紧要啦。咁另外我谂亦都有好多人会知道花青素咯，即系讲紧蓝莓啊，比较啲紫紫黑黑色嘅一啲嘅食物，其实都系对于眼睛有好嘅帮助。咁所以我哋都可以运用下呢啲食材摆入去饮食当中咯。 嗯，有冇话咧有好多坊间嘅一啲营养素咧，成日都话明目啊，又或者系咧明眼啊等等嘅产品咧，自己服用咧会唔会反而可能惊会有副作用或者反效果咧？ 这个都是真的要小心的。一来啦，维他命 A 是一个脂溶性的维他命啦，所以我们都不可以说过量摄取，就算在这排真的说我除了可能要 Zoom 啦，工作上要多了很多望着来 Zoom 这样开会，或者也都呢其实闷的时候我再加上又要看看一些些 movie 啊、剧集啊在网上，就会变成真的可能一日嚟讲好多小时系对住呢啲嘅即系电脑产品啊、电子产品啊咁，所以即系其实有好多都真系会着手喺营养补充剂，不过就要注意翻，始终啲营养补充剂嗰个嘅份量咧，每只品牌啊都可能有分别，咁所以如果拣得太多高剂量，或者撞埋有几只都系即系有啲护眼嘅保养嘅成效嘅话，咁要小心会唔会累积 即係日久累積咗，會造成有一個害處咯，對身體。 嗯， 咁呢啲要好好小心咯。咁所以即係要去睇下，即係如果要補充嘅話，揾翻啲低劑量啊，去 compare 下咯。即係如果有幾隻產品你都可能中意嘅，咁可能揀啲低啲劑量，同埋亦都其實喺嗰個後面嘅成分嗰度咧，佢都好多時會寫埋個叫做 percentage DV 噶。咁就係睇翻，如果 100% 嘅 DV 咧，就係講話個 daily value 就係安全嘅每日需求量。咁盡量就係揀個 percentage 嚟講，即係唔好超越100，或者可能50% 啊、30% 嘅話，其實就會稍為安全，因為補充劑係愛嚟即係我哋 backup 嘅啫，做後防。就是我哋正常如果飲食做得好，但又憂慮唔夠咧，就補啲落去啦，咁咯，係咯，咁所以呢批要小心，同埋亦都好多研究都指出，即係護眼嘅一啲嘅食物嚟講咧，即係補充劑嚟講嘅話，咁害處就未必話真係會見到嘅，咁因為都會有啲人 on and off 食下唔食下啦，咁所以嗰、那個安全性嚟講係高，但係都係要注意翻，即係講緊即係佢係咪真係咁有效用啊呢一 part， 咁其實都係有待去跟進，未確實真係一啲護眼補充劑係確確實實對個個人嘅眼睛都有幫助咯，呢啲都要去注意。 系嗱，好明显咧，就睇得到咧，香港而家个热潮咧，就系大家好中意去抢购一啲嘅补充品啊，或者系药品啊。咁但系咧，好多时咧都见得到香港，譬如一啲公司啊，或者系连锁店咁样啦，买呢啲营养补充剂咧，佢都冇一个话注册药剂师或者营养师从旁去指导或者分析嘅，就当作咧即系纯粹好似一个商业产品咁样俾大家去买啦。咁我自己嘅感觉就有少少觉得咧，啊，其实系咪真系咧代表呢一啲嘅营养补充剂？无论点食或者食几多唔同的种类咧，都唔会有问题，所以才可以咁自由咁俾大家自己去选购咧。 其实唔系嘅，只不过系因为呢啲嘅都系列入为补充剂系列啦，就唔系药物啦。咁所以列入为补充剂嚟讲咧，一般嚟讲就系话唔系咁容易见到有过量啊，或者造成一个伤害身体害处嘅一个嘅效果嘅。咁所以咧，好多时都会如果佢以补充剂形式佢喺市面上发售嘅话，就唔需要有药剂师啊，或者可能有营养师嘅指引咯。不过如果你真系即係認識有藥劑師啊，或者有營養師喺身旁嘅話，都應該就唔好客氣啦，去諮詢咗問咗，究竟有冇咁嘅需要啊？呢、這個產品嗰個量係會唔會合適啊？定係多咗少咗咧？咁攞咗個資訊啊，咁就會比較安心啲咯，食得係咯。 啱啊，咁所以咧，大家都唔好太過盲目，又或者太過緊張咧，去搶購一啲補充品啊！真係咧，如果有需要嘅時候，諮詢咗專業意見之後咧，知道自己嘅體质同埋身体咧，需要补充某一啲嘅营养嘅时候咧，先至去补充啦，就唔好夹硬乜嘢都挤到满满咁样食晒落肚啦。其实可能分分钟咧未必有效噶吓。 嗯，啱啊，正确。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 Mimi。 好，唔该晒 Bobby。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咏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双梁，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 或者叫佢钟哥都得。 科同基辅计划举行第二轮谈判。另外，央视报道，乌克兰代表在谈判结束后透露，双方主要讨论停火问题，近期会举行下一轮谈判。俄罗斯代表团团长梅津斯基说，下一轮会谈将会在白俄罗斯和波兰边境地区进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同薄雾，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天气和暖，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薄雾。星期四云量较多同有微雨。本港天气预报，一道云带正系覆盖华南，现时嘅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七点十分嘅时间啦吓，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首先啊，白权浩同你哋望一望一个射击练习嘅通告啦。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突然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今日朝头早有 Didi 喺度，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 系出边嘅交通情况啊，交俾你啦。 嗯，咁暂时咧都系路路畅通啦，都系啲工程睇提大家噶。喺新界啦，大围下城门道由于爆水管。介乎大圍新村至到油安街嘅一段下城門道咧，實施單線雙程行車嘅。咁、另外喺九龍啦，秀茂坪道咧有道路工程，咁去順利村方向啦，近曉光街嘅部分慢線咧仍然封閉嘅。咁揸車朋友經過咧就要小心啦。 哦好短喎、啊，嗰啲交通情 況。係啊，而家咩都短啦、 啊。 係啊，所以就縮短咯。 係啊，縮短啦、啊。咁啊，亦都開始掛住咧塞車嘅日子。其實我自己都 係啊，依段時間啊，講啲開心嘢，相信大家好早都知噶啦。咁 你有冇啲長者朋友咧，係啱啱咧到六十歲嘅咧？ 有啊， 有啊， 有啊。 哦，所以佢哋有冇申請綠油卡咧？ 綠油卡好似都有喎、 啊。嗯，咁其實咧呢 攞翻實物嚟睇先，等我問下佢哋。 係啊，你問下啲長者朋友啦。咁、未申請嗰啲好申請啦，因為喺2月27日開始嘅，即係早兩日啦。 啊、 早兩日開始嘅啦。咁啊，2蚊乘車優惠，哇，真係非常之著數。 係啊， 因為你知啦，香港嘅交通工具咧嘅費用啊，都真係。唔平噶， 系啊， 系啊， 你又讲得好啱啊，真系大众嘅心声啊，都系我嘅心声。 好开心啊，即可以抗到六十岁咧，我相信咧对虽然六十岁而家都系非常之年轻嘅啫。 当然啦， 系啊，咁但系咧有呢个优惠非常之好啊，咁同埋咧红色同埋非专线小巴咧都加入呢一个嘅2蚊行列啦。咁、但系记住、快啲尽快去申请，因为未有啲可能未申请啦。佢、申请咧都需时嘅。咁同埋咧你可能会话，你可唔可以一个人可唔可以揸几张？落油卡唔係落油卡，你覺得可唔可以啊？ 應該唔得嘅， 冇錯啦。每個人咧就只係一張嘅啫， 一張 係啦。咁其實落油卡就好似八達通咁啦，你都要去增值啦，當然增值嚟搭巴士啦。咁但係落油卡可唔可以俾其他人用㗎？ 咁梗係唔得啦。 Q&A 日日同你玩， 係啦，唔得。 冇錯啦，係唔得嘅， yes, 因為落油卡上面咧係啦，就印有你嘅中英文姓名啦，同埋有個人嘅相片嘅。咁、記住啦，就有咩問題可以問下你啦。嗱、六十到六十歲嘅人士，如果唔記得咗六十至六十四歲嘅人士，如果忘記咗1月31日前申請落油卡，而家申請仲可唔可以用噶？ 咁啊，梗係可以啦， 冇錯啦，冇錯。咁所以快啲申請 咯。優惠嘅嘢梗係會好啲啦。 因為申請都需時嘅，都要成4星期㗎。唔係你話今日申請兩。 即刻有噶，唔係變出嚟噶。 優惠梗係盡早攞啦、 啊， 申請都要4星期嘅，但係好多途徑可以申請到嘅、又可以去依、港鐵嘅應用程式啦，郵計第郵，我係咪講嘢講得好快？即係似我性格。 可以慢慢講嘅。 八達通嘅應用程式啦，郵寄遞交都得，咁同埋咧都有4間臨時落油卡嘅申請服務中心嘅，咁所以大家記住啦，盡快用依一個嘅。落油卡呢個優惠啦， 係啊！如果能夠2蚊乘坐呢個交通工具咧，咁我都聽過我媽媽講啊，佢話哇2蚊，你諗我搭一程車去到邊度，跟住再就算要轉車啊，今日再翻埋屋企咧，8蚊咋？8蚊我已經翻到屋企啦，咁出埋去啦，幾開心啊！ 但係一個問題啊，我試過咧上巴士咧，有啲冇帶長者卡嘅咧，跟住就同個巴士司機講啦：，哎呀，我冇帶長者卡啦，我可唔可以入翻2蚊啊？ 咁唔得， 唔得，所以記住啊，即係你冇帶落油卡嘅話咧，你要記住你俾翻原價噶。所以嗰張卡咧一定要成日更新咯。 係咯，咁啊擺喺身邊咯，咁啊如果亦都可以即係而家就唔好出街啦。係咪？而家就算買餸咧，都叫啲後生嘅幫手買。係啦，咁啊但係個卡咧照申請先。 冇錯。 係啦，咁疫情過咗之後，咁咪中意周圍去，咪可以有定張卡逢新咯，平啲。 係啊，你知啊，千祈唔好唔記得帶，要俾原價，真係唔抵噶。 係咯、啊，明明可以平啲，點解要俾原價？ 係啦、啊，你知啦，我哋香港人嘅話，梗係好識諗嘅。 係啊，我哋呢即係成年人嘅話咧，就係正值壯年噶，我哋就應該俾原價啦。 冇錯，冇錯。 係啦、啊，咪付出翻多啲唔緊要嘅。好，咁啊，唔該曬 Didi。咁啊，天氣方面問一問鐘哥先。早晨啊，鐘哥。 喂，早晨啊，小白。 早晨，咁啊，20度嘅气温，而家咁啊，相信你嗰度都系开始暖噶啦。 我喺门口啊嘛，梗系20度啦。 啊，真系啊！咁啊，香港普遍吓，你讲 系啊！我今日出嚟嘅时候咧，佢都唔止二十度添啊！即系我睇过就21度啊！ 哇！ 所以咧，今日都唔可以用一个暖字去形容，要用两个，即系暖暖啊！ 暖暖啊，系啊，暖暖在心头添啊！好啊！ 咁其实都话啦，喂，早几排上个礼拜咪冻嘅， 系啊， 攞咗啲冬天衫出嚟，着得个一两次，好似好唔化算咁样啊， 系啊， 咁所以都冇计啊，咁但系都要接受咧，而家香港嘅冬天咧，其实都唔系冻得好耐， 昙花一现嘅香港冬天系， 系啊系啊，所以如果你要追嗰啲冬天衫嘅贵嗰啲款式咧，真系唔好意思啊，你可能买完之后咧。着一两次，其实夏天已经出炉噶啦， 系啊， 咁你就要而家转翻做一啲夏季嘅装束咁样咧， 系啊， 而家个天咧就开，即系已经光咗啦， 嗯， 咁啊当然咧就未至于去到阳光普照啊，留翻晏昼啦， 嗯， 不过睇嚟咧阵间详细嘅天气就交俾你去讲啦， 嗯， 但系而家咧出街嘅时候咧，可能今日我都系啦，换翻一件薄少少嘅外套，可能会适合少少嘅，嗱，我啱啱经过咧就见到有一个咧仍然着住羽绒嘅太太啊，咁所以其实话真系嘅，每个人嘅体质真系唔同嘅。 咁梗系啦， 我啱啱讲完话暖咧，仍然都有人着住件羽绒衣服，万一 早上嘅空气咧，亦都寒少少嘅，系咪？ 系嘅，系嘅。咁所以咧，虽然我哋觉得系暖啫，但系你起身嘅时候，不妨如果觉得有少少寒意嘅话，着多一件以保安全。 嗯，系啊，健康咗嘅身体系自己嘅，啊，快乐都系自己嘅，啱啊，系啊。好啦，咁啊，快啲翻入嚟啦，钟哥。 好，阵间倾， 一阵间再见。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系温暖嘅，最高嘅气温大概25度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仲有薄雾添。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薄雾。星期四云量较多，雨及咧就有微雨嘅。咁大家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啦吓。20度嘅气温，咁都系清凉嘅一个早上。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朝头早嘅时间，星期二，我哋周华山博士喺晨光大学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星期二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自在社的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们倾下偈的。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好，今天又同周博士讲下一件真人真事。有一次就同朋友就讲开另外一位的朋友。那位朋友最近的叫做事业啊，所有东西都很好。亦都很受上司重用啊，总之他的事业运就即如日方中咁样啦。咁好有运啊，可以话是。咁跟住呢我的朋友就讲了一句，他说切，其实佢识嘅嘢我都识啦，我都得啦，有咩咁叻啫咁样。咁当然一听落去嘅时候就觉得哇，都好酸下喎，呢句说话都好葡萄下喎。咁但我諗一諗，其实我呢个朋友讲嘅嘢并不是一个大话喎，都系真㗎喎。因为我即系讲出呢句说话嘅朋友呢，佢本身个能力都好好啊，佢真系冇比起头先所讲嗰个 common friend 嘅能力比下去嘅，佢真系有嗰、那个朋友嘅能力。咁但系呢，点解佢会讲出一句咁酸葡萄嘅说话呢？可能佢又真系冇得到一啲嘅机会。咁到底呢个系真系运啦，定因为系佢其实自己冇好好把握，或者冇创造机会，令到有啲好似怀才不遇嘅感觉呢？咁对于呢啲朋友仔，阿周华山博士，你又有冇啲咩嘅建议可以俾佢哋呢？ 是啊，呢个酸葡萄啊系好普遍嘅，系我哋人性一部分，咁好正常。同时可以带嚟好大嘅杀伤力嘅。当我觉得我自己怀才不遇啊，然后见到你又好啦，你而家如日方中啊，名成利就，我就好阴功啦，等等等等嘅时候咧，这个我自己会好扭曲啊，甚至想伤害对方啊，攻击对方啊，我变成不断喺度唱衰人啊，讲是非啊，网络欺凌啊，等等啦，会有好多好唔健康嘅心态走出嚟嘅。咁我觉得有几样嘢好值得我哋留意嘅，我想同大家分享三点。第一咧就系、是、容易酸葡萄、容易妒忌人、容易呷醋嘅人、容易同人比较嘅人咧，小心啦，因为持续令到自己唔开心嘅，令到自己觉得好委屈嘅吓，同埋容易吸引更加多即系所谓是非精啊，好多八卦嘅人物以类聚咧，就更加伤害自己嘅吓、第一样值得做啦，就系、是、持续每日用心嘅、谦卑嘅、真诚嘅去欣赏自己。 要具体欣赏的，这个绝对不是骄傲，而是如果特别怀才不遇的朋友，我等人来赞我不知道等多久、等老板赏识我，可能换三份工都等不到的，等个社会改变可能等十年的，那怎么办呢？等个世界改变，等父母懂得爱我，可能他离世都不懂爱我，因为他都不懂爱自己，是吧？与其等别人去肯定我的价值，倒不如学习为自己生命创造价值。所以呢，每日去欣赏自己，肯定自己，是一个很好的练习。那这个练习呢，我想我做了有至少二十年的了。我经常做一样东西呢，哇，后来发觉原来对我即是周华山的价值是超大的。我经常做完一样东西啦，譬如在 Facebook 发了个贴啊，写一篇文啊，拍完片拍得很好啦，其实没人赞的，没人理的。但我拍完条片完事呢，我会即刻眯眼同自己讲，跟着手会拍一拍胸口。叻仔，华山 ，well done， 好叻仔啊你！冇人听到噶，我自己同自己讲嘅，即系如果身边经过，以为我系精神病嘅，即系傻咗咁样嘅。但系嗰刻咧，令我自己好开心嘅，即系因为我成个团队可能冇一个人喺嗰刻识得赞我、欣赏我噶嘛，基于一百种理由，唔系表示佢唔欣赏，即系觉得系啊，你冇咁烦啦，做紧嘢，开紧工啊，老细，你做咩喺度咁鬼麻烦啊，周博士咁样。但系如果嗰样嘢我真系欣赏自己。我唔一定係做得好出色嘅、我欣赏自己嘅努力啦，我欣赏自己嘅善良啦、我欣赏我嘅坚持啦，所以呢个就係學習将焦点放喺正向出发点、欣赏自己嘅正向出发点 positive intention， 欣赏自己嘅努力，然后自己持续去做。当咁做嘅时候呢，我发觉原来就算未必有人懂得欣赏我、赞我呢，我好 relax， 好轻松啊，即係、我已经能够自我圆满、自我完善，虽然我是不完美，但我已经很能够自得其乐。至于对方欣不欣赏我是只是一个 bonus， 我就不需要去毁人的认同，亦都不需要因为没有人欣赏我而觉得很沮丧，这个第一点。好吗？第二点就是要懂得为自己生命创造价值，即是如果讲譬如怀才不遇啦，所以觉得你正话 Kitty 讲个例子啦，系咪？佢识嘅嘢我够识咯。人世间有边个唔系相信紧自己嘅感觉嘅？人世间边个人相信自己的感觉？每一个都相信，亦都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啱。所以人世间咁恐怖，就系、每个人都活喺自己嘅世界。嗱，咁所以呢点我想讲咧，就系要懂得为自己生命创造价值，而最大嘅价值咧，就系能够贡献到俾其他人。如果能够。我能够为其他生命创造价值，咁呢个就系最伟大嘅价值。嗱，呢个唔容易噶，亦都嗱，唔系要做啲好伟大嘅嘢啊，唔系要你捐钱俾人啊，譬如你对简洁多个朋友，对住佢一个微笑啊，叫佢嘅名啊，关心佢一句啊，欣赏佢一句说话，全部唔使钱噶，得唔得？或者 send 个 message， 而家用部手机，你而家可以发三个信息，俾一个俾你家人啦，一个俾你嘅死党啦，一个俾你同事啊，即系关心佢一两句。或者一两句鼓励他的说话，那已经是能够为身边为自己生命创造价值的方法，就是为身边人创造价值。那逐渐就会离开了这种怀才不遇啊，觉得自己好黑仔啊，好坎坷啊，没人赏识啊，因为我每日都活在一个价值当中啊，每日都活在一种幸福感当中啊，同埋好有趣的生命是一场人与人关系都是回力镖的，对方会睇到我点睇我自己，对方我点对对方，对方亦都会点对我。如果我能够持续欣赏对方、感恩对方，结局就算对方好多抱怨咧，唔知点解佢都会感恩翻我哋，欣赏翻我哋。咁呢个系第二点，我好想好想即系同大家分享嘅，即系试下为自己生命创造价值，而唔系停留喺同人比较啊等等等等里边。第三日最后一点我想讲咧，就系、当我妒忌任何人咧，留意。妒忌是源自不是因为对方，不是因为环境，对妒忌是因为我不够爱自己，妒忌是因为我里面有自卑感，我缺乏自我价值感和安全感，那种 insecurity， 所以试试逼自己，明明好妒忌，你好靓咩，你好叻咩，你好巴闭咩，你好醒咩，然后逼自己看看他能够成功，一定有他的原因。就算你说他很虚伪啊，他在那里扮嘢啊，咁他懂得讲嘢咯，他懂得沟通咯，他懂得去 present 自己咯，他总有一些地方我们值得去学习和进步的。不是学他虚伪，而是学习我要懂得去沟通自己，我要懂得去表达自己等等。 啊。所以当我哋好有趣㗎，当我哋即係由本来好妒忌对方个能量转为去欣赏对方，逐渐我睇到啊，虽然我好憎佢，虽然我好讨厌佢，但其实佢成功都有佢原因㗎喎。 係。 虽然我觉得好难过，然后当我能够真係欣赏佢几个特点嘅时候，我就觉得算啦，虽然我好讨厌你，但你都有你嘅努力嘅。咁我就第一冇咁讨厌对方，我同佢冇咁对立。另外我自己从中学到嘢，而唔系只系跌落去一个好受害嘅死胡同里边。咁呢三点都系我想同大家分享。 嗯，系咧，即系预期你攞嗰啲心机啊、精神时间去到妒忌人、去到唱衰人，不如你去创造自己嘅价值，又或者睇下人哋值得你学习嘅一面，咁样就比较有建设性啲咯。同埋嗰成日都话噶啦，即系你自己嘅价值咧，唔系等人哋去到肯定，即系唔系透过比较去到得到噶嘛，即系自己都要即系揾翻自己嘅价值喺边一度。 系啊，阿 Kitty 呢个位对唔住，打断你一句，你讲得好好啊，就是、与其花力量时间唱衰对方，要好小心啊。当我哋唱衰人咧，结果我哋会吸引其他人喺背后都唱衰我哋嘅，真系物以类聚啊。所以呢个系切忌啊，即系当我哋开始讲是非嘅时候咧，结果我哋会创造好多是非圈咯。咁所以好欣赏阿 Kitty 你提翻我哋呢一点。 系啊，系啊。咁啊，周博士你讲得啱啊。就算你几想或者几妒忌佢都好，尝试控制一下，可能控制到一次咧，第二次咧，你嗰个嘅仇恨就冇咁大噶啦。咁啊，慢慢就可以抑制到佢啊。系我哋去控制翻。今朝早咧，唔该晒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嘅分享，希望咁多位听众咧都得到呢几个锦囊咧，自己慢慢去到即系参详下，睇下可唔可以做得到，令到自己嘅生活都可以过得开心啲、舒服啲。咁啊，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周华山博士倾过。 宁静时等等。这几天都要相见，可否请你快啲，无非想要你为我加冕，在最后或退后吗，逐只字逐句话解吗，像冷酷但是热切是通知，这里上演某一出戏剧主线，不需刻意发展，仍很想与你串成一线，面对面面断面绝，重要是没意义靠边算，为快问我有没有想跳，一听到了已证实爱恋。 嚟自张曼莎《刹那的》，出面20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3%嘅。咁啊，转头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7:30之后嘅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早上时间陪住你。 今日系3月1日，星期二，农历正月29，适宜祭祀、合葬、财衣、佛木。作梁、安床、作灶、入殓、安葬， 全部都唔关我事嘅， 咁啱啫。今日忌辞众入宅， 点啊？呢啲我要做、啊， 轻松咁做咯。今日都系世界赞扬日。 我会多啲发掘其他人嘅优点，学懂赞扬，唔会净系批评噶啦。

咩都冇晒、嗯。 所以有人话，如果喺呢个时候都仲有剩嘅，就要检讨下本身嗰样嘢系咪真系好唔吸引啊？即系譬如嗰啲杯面咧，即系有一两种味仲剩翻喺度，咁、嗯、可能真系唔系咁受欢迎啊。 系啊， 嗱、我自己咧，其实寻日就冇特别话想去买嘢嘅，咁我纯粹咧系谂住买一包菜咁啊，夜晚啦，因为其他嘢咧屋企本身都有啊，系啊。咁跟住我行到去呢个超级市场嘅门口咧，咁、我就话今晚唔好食菜啦。因为我不想排那条队，而家咧超级市场咪通常有两条队嘅，一条就系自助俾钱啦，一条就系排队俾钱啦。咁通常平时咧，自助嗰条咧会短啲嘅，系啦。咁但系我寻日见到咧，嗰条队系屈到去个尾嗰度都唔见个龙尾啊。咁所以我就折返出嚟啦。咁我亦都唔想同大家去即系争啦。即系我又觉得本身屋企都有其他嘢，咪食住先咯，咁样咯。 唔好恐慌啦。系啊，我琴日买咗三样嘢嘅，我买咗一罐餐肉。买咗一罐茄汁豆，同埋买咗一盒鸡蛋，咁咧我就谂够啦 ，all day breakfast。 咪同埋你可以食两餐添啊，系咯，你鸡蛋一盒都分到几餐食啦， 有八只咯， 系咯，所以我觉得唔需要太恐慌， 齐晒， 系啊， 几好几好，呢个 all day breakfast 啊，咁啊仲哥就可以喺屋企整下啦，我自己就。即係買啲唔等使嘅，因為等使嗰啲嘢屋企都有啦，咁啊無謂同你爭。咁即係物資呢一樣嘢就點樣去好分配都係重要嘅。咁唔係話買曬屋企你有四十罐午餐肉咁啊為之好啊，你食唔食得曬先？到時疫情一過嘅時候，你又會覺得啲午餐肉嗤之以鼻噶啦，即係覺得佢係哇又肥又高鈉又唔健康咁樣，即係到時你就擁佢去一邊，跟住就浪費咗就唔好啦。 就等過期咯，係啊， 係啦，我咧就買一啲等使，我一定會食嘅就係、啲零食啦，因為咧喺屋企咧煲劇咧，你冇零食咧。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来的、要看的东西就是你一路看啦，那你的口要嚼下嚼下东西嘛。那我就昨天就买了很多紫菜、是啦。即原来呢在零食屋里面即是几间零食屋都是那些韩式或者日式的紫菜呢其实是第七位。即大家呢唔觉唔觉呢是会吃很多。意思是什么因为其实它呢酱卜卜这样呢其实讲緊应该有十片。咁嗰十片有啲人仲會係我嗰種食法呢係一次過對曬落口啊！我唔會逐片逐片食㗎、即係食紫菜呢家嘢所以呢係虛耗得好快嘅。 好鹹㗎喎紫菜。 咪飲水囉。 同埋一片一片食先食到佢嗰個脆㗎喎你成搭咁樣。 唔同口感㗎真係唔同口感。你一啖一啖呢係脆。好似係歐嗰種食法一嘢擺曬入口呢跟住啲口水同佢融合之後咧，你就會感覺到好似嚼緊真正嘅海苔 啊！海苔啊！直頭係 啊！係啊係啊！我就係中意咁啦。咁啊，個人食法都有唔同嘅。咁啊，喂，呢個咧就係零食部嘅第七位，第八位咧幾估唔到喎。原來咧係一個 hot item 嚟嘅，就係咧呢個日本嘅豆奶啊。不少網民咧被認為啊做 gym 必飲嘅，因為咧。呢一款嘅豆奶咧，蛋白質較高咁樣，同時又唔太甜咁樣喎。咁啊，琴日亦都係掃曬啦，已經冇噶啦咁樣。咁我自己咧就添置咗好多有氣水添啊，即係嗰啲 sparkling water。因為我平時自己都好中意飲嘅，其實即係近幾年盡量都想戒咗啲汽水佢啦。 有氣嘅嘢啊！ 系特別係可樂啦，咁但係就即係因為可樂勁甜啊嘛，咁你飲呢啲有氣水就可以止下人，即係有少少叫做壓氣嗰一嘢，咁但係又未至於超級甜咁樣咯，係啊，甚至父母糖啦好多都咁，咁所以我就入貨入呢啲，但係咧原來咧喺呢個零食鋪咧個第一二位咧，你點都估唔到啊，因為咧都幾我自己唔知啦，我問下兩位拍檔知唔知？第一位咧係一個。南韓嘅 pizza， 呢個 pizza 咧係被網民譽為咧，喺屋企自己烹調零失敗嘅 pizza， 係咪細細個嗰只啊？ 佢係啦，細細個嗰只嚟噶。咁咧下邊啲網民係咁留言嘅，都唔買唔咩到，係啦，講咩好啊咁樣。咁另一啲咧就話好心佢入多啲啦。成日得一轉咁樣，即係得一轉啫。可能即係一季過嚟嘅時候係要等一個月咁樣，即係總之一個月有嘅時候，跟住就 啲人就會喺群組嗰度 send 出，哇有都買，快啲落去買，跟住就瘋狂係咁買咯。嗱呢啲你搶購冇乜冇可以嘅，因為呢啲係唔大等使嘅嘢嚟，好明顯我講緊嗰啲即係紫菜啊，你中意食啊食，唔食啊唔食，呢啲 pizza 咁樣咧，佢話咧即係啲網民話。佢話咧用焗爐同埋微波爐或者咧氣炸鍋加熱之後咧，非常野味喎咁樣。 嗱、韓國呢只我冇食過，即係如果你話細細地，譬如一人份嗰個冇食過，但係喺超級市場咧，偶爾我會買呢啲 pizza， 即係諗住 嗰啲啊， 一大個係啦，就咁懟落焗爐或者微波爐，咁、就可以即係拎翻出嚟食嘅，味道真係唔差嘅，係、啦，同埋都係好乾手淨腳嘅一件事嚟嘅。 嗱，但阿歐講呢一隻咧，我曾經都一段時間之前咧都十零年前咧，我一段時間幾沉迷食呢啲嘢嘅，一買咧就買咗可能一打咁樣就擺喺個冰櫃裏邊，咁得閒咧就攞一個出嚟焗，又真係幾好食嘅。 係啊，即係簡簡單單就當一餐啊可以。 同埋咧，我又覺得佢個 size 好麻煩啊，因為食一個咧你係唔夠飽嘅，所以你通常你一開咧你就打孖 兩個， 咁、所以佢呢個份量佢好叻啊。 喂，中哥讲呢个咧，我都好认同啊！即系譬如有啲朋友话，喂，扫啲杯面啊、碗面咁样啦。其实我自己都尽量戒，点解咧？因为可能两三个月前咧，我一段时间咧又突然间咧叫做兴起啊，想好中意食翻杯面咁、样啦。跟住咧买咗劲多啦，我发现咧自己真系一个普通版嗰啲杯面啦。是唔够喎，我要食两个喎。 佢而家咪出咗啲大隻杯面囉。 其实大隻嗰啲都係好少㗎。其实我发现呢大隻嗰啲根本又唔够。你要食两个呢仲多过一个大嘅咁样。咁所以最后我都係揀咗两个去食啦咁样。咁我就发现超级唔健康啦，因为你钠含量劲高啦，同埋即係你要将两样嘢 double up， 跟住你先有少少覺得滿足的感覺，其實已經不是溫飽了，即講真的，今次咁我哋喺香港物質都算幾豐足啊，同埋你要溫飽咧，我幾建議你可能買廿零三十蚊嗰啲兩餸飯咧，係會溫飽啲嘅。 呢個當然係。 你食杯麵係嗰個溫飽感同埋個錢係唔成正比啦，個CP值係超低啦。講真嘅，呢啲營養價值亦都唔高啦。但你係嗰下口痕啊，即或者話係、即。好掛住啲杯麵，真係忍唔住舉翻一兩個。咁我就發現，即係有中哥頭先個情況，就話你頭先都有講話，喂食 pizza 咧，你要起碼先得啊。 係啊， 我發現自己食杯麵都要起碼啦。跟住我就覺得，唔算咯，咁樣唔食啦。即係你起碼呢樣嘢，第一錢 double up 咗啦，第二嗰樣嘢就係健康都 double， 即係唔健康都 double up 咯。咁就唔係好划算咁樣。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呢個零食鋪嘅 hot item， 就係咧呢個叫年糕脆條啊。我唔知道你有冇食過。 冇喎呢只， 做到好似薯片咁嘅。咁但係咧，佢就係嗰啲南韓嘅辣味年糕脆條咁樣咯。咁好多網民都話呢個心水之選嚟喎，一有就買幾包，每次都忍唔住一開就食曬成個。喉咙痛都要照食喎，直情。 嗱，你讲咗呢啲啊，韩国嘅零食咧，我推介一个啦，可能入唔到围啊。 系。 瓦莎比豆啊。 哦。 瓦莎比青豆啊。 呢啲长青嘅。 系。可以噶，中国呢个都。 我唔食辣嘅，但系我都停唔到口。 系。 呢一只咧，即系一粒一粒，跟住咧就攞嚟匙羹一羹一羹嘅。 系。所以我寻日咪同啲朋友讲咯，即系我哋互相即系联系下，即系问下大家点啊，咁耐冇见咁啊，个个都话肥咗，肥咗，肥咗，就系留喺屋企就系食零食，同埋系咁食嘢啦。 系啊，欧你都小心啲啊。 系咯。 哦。 冇见一排。又靓咗又肥咗啊！ 好啦，下次再讲啦。 残世里没处实践你的梦，晴朗也没有亮照你。让你心动，时间也没法。 在围道中的风，可否替代我将抱拥，轻轻送赠，来让你能一生不再懂。不知怎说起，只想守护你，无尽情话守于无人知。 我要和你在一起， 我回来啦， 洗手先， 吃得饭啦， 洗手先， 吃完饭啦， 洗手先， 为什么成日都要洗手的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点洗手可以减低染疫的风险。 我明白了啦， 不要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点啊 ，Barbie， 钟哥同埋 Kitty， 嗱，问下你哋先，最近有冇听到好多人咧在家工作嘅时候咧，都多咗好多故事啊，或者系同你呻下咁样咧？ 有咩嘢？样样都有噶咯，已经即系咩加深咗同屋企人嘅摩擦啊，又有啊，但系亦都有啲加深咗同屋企人嘅关系，亦都有噶。 都系嘅，嗱，我自己身边咧，因为可能我身边识嗰啲朋友咧，多数都好似我咁样咧，可能有小朋友喺身边啦。 嗯， 咁咧好多啲爹哋妈咪咧就话啊，真系咧多咗时间对住个小朋友由朝望到佢晚嘅时候咧，先发现原来可能佢有好多行为啊、礼貌啊、习惯咧，系平时呢啲爹哋妈咪在职嘅时候咧，翻紧工睇唔到嘅。咁啊，于是乎咧就可能会即系叫做牢骚多几句啦，又或者系多几句会话佢哋咁样啦，咁又未至于话去到磨擦。但除了这件事之外，其实更加听得多的就是因为譬如你全家人都在家，平时可能在家的家务上的分担，或者在家里面的一些设备的使用，就未必会有人跟你争的嘛。但是如果大家都在家工作，大家都十万火急，大家都要因应住某一些时间，可能我开完会了，这个钟数就可以吃饭，这个钟数就可以 去洗手间了，咁於是乎咧，就衍生咗好多咧，就未必摩擦嘅，但系咧就可能真系要磨合嘅階段出嚟啦。 嗯， 嗱，我最近咧睇到咧网上有一个咧都几得意嘅，咁咧就系嚟自英国咧有一个嘅女士，咁佢都系一个叫做在职嘅妈妈嚟嘅，本来佢系翻工嘅，咁佢先生本身都系一个在职嘅爸爸，都系要翻工嘅，咁亦都有两个小朋友啦。咁佢今次咧，佢讲佢自己喺在家工作嘅呢一个体验里边咧，就开始发现咧，原来平时都唔觉嘅，因为咧原来佢哋话咧，双职嘅人士咧，可能喺分担家务上面咧，就系可能放咗工之后，夜晚黑咁啊，大家一人见到就做啲啦咁。咁但系咧，当两个大人都同时喺屋企嘅时候咧，要去分配边个做啲乜嘢嘅时候咧，先至开始意识到。弊啦，原来咧，个老公咧就好多嘢都唔想做嘅，咁但系见到眼见啲嘢唔做又唔得，譬如话好简单啦，洗完衫要有人去晾嘅，或者有人去收衫嘅咁，咁佢就喺个网上面咧就分享话咧，有好多时嘅情况咧都系譬如晾衫咧，佢话佢个老公就净系晾自己嗰几件，烫衫咧又净系烫自己嗰几件，然后咧煮饭咧。又淨係煮俾自己食咁樣喎， 點解 有呢啲咁樣嘅情況啦？嗱、到底點解咁咧？就真係唔知啦。即係因為我相信，可能嗱，唔知會唔會係因為時間緊迫咁啊，趕住要處理自己嗰啲，趕住著咁啊，所以淨係剪自己嗰啲先啦。 咁但係煮飯講唔過去喎，都係 多個人多相反啫，係嘛？ 你分少少俾佢食都得嘅啫。 我又幫佢辯解，會唔會係即係大家啲工作時間唔同啊？即係佢食緊飯嘅時候，可能個太太又做緊其他嘢唔方便咧。咁嗱、即管咁樣幫佢辯解，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啊。 係啦，但係咧最得意嘅地方咧，點解今朝早攞出嚟講咧？就係咧呢一個人妻咧有一個所謂嘅報復式行為嗱，佢咧就喺個網上面咧，佢就拍咗一條短片啦，就係講自己點樣去令到個老公明白咧，大家係要分擔呢一個家庭責任嘅重要性。咁佢就唔係話完全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嘅，即係佢唔係完全話好似佢老公咁樣啦。我就報復。我就等你明白咁样，嗱佢又唔系嘅，佢用咗一个咧比较软性嘅方法嚟到提示佢老公，咦，你好似应该要大家都要互相合作咁、佢就系咧喺屋企上面嘅所有物品，嗱包括埋咧喺雪柜入边嘅一啲食品啦，即系譬如话雪柜可能有蔬菜啊，有肉类啊，有一啲嘅饭啊咁样啦吓，咁咧佢就全部咧。都攞一张咪姆纸贴住嗰个名，即系话呢一个系边个买翻嚟嘅，咁佢就贴住啦。咁譬如话屋企嘅家私咧，或者系一啲用品咧，就系、呢个系属于我嘅，呢一样嘢咧就系我几时用嘅咁。咁然后咧，当佢老公咧真系见到周屋都系呢啲咪姆纸嘅时候咧，就开始意识到哦。原来是、哦、即是点解会咁呢，原来佢觉得我分得好清楚，我就淨係做咗自己嗰部分就冇帮佢做咁样。咁呢个都算係一个比较软性啲嘅沟通，算唔算係呢，定还是其实应该当面讲清楚好啲呢，咁真係每个人嘅方法都唔一样啦。 不过好奇怪，点解结婚之前睇唔到呢啲嘢呢， 定系睇到都照结咧？我都唔明啦。其实好小事系啦。 即系老实讲，如果结婚之前你已经明白咗佢系一个咁嘅人， 系 你应该接受佢系一个咁嘅人啦。 你就唔使贴咩墨字啦。 系啦，如果你嗰阵时系唔知嘅话咧，咁啊即系证明咗真系恋爱真系盲目嘅。 系 系啊，嗰时系睇唔到嘅。 我觉得应该系咁。如果结婚之前已经知佢一个咁嘅人咧，佢就应该系一个好中意帮隔篱嗰个人会去做埋嗰样嘢嗰啲人嚟嘅，因为有啲人真系咁噶嘛，个性格就系、是、得。等我嚟，你唔使做啦，你企埋一边睇喺度得啦。咁即系可能会系呢一种性格咧，会唔会就系一粒一突咧？咁 唔系，所以成日都听啲人讲啊嘛，即系拍拖之前做嘅嘢你唔好信啊嘛，拍咗拖之后做嘅先至系真面目。 吓、但系我觉得佢咁样做连朋友都不如，即系都唔好话，都唔好话夫妻啦。即系譬如你整啲嘢帮隔篱嗰个做埋，其实好小事啫嘛。但系如果你样样都分得咁清楚，即系都几麻烦呢件事。我又觉得未必贴咗个咪姆纸就可以搞掂翻。 系啊， 不过我觉得的而且确系嘅，你在家工作始终可能对住对方嘅时间系会长咗啦，未必一定系摩擦嘅，可能了解会多咗咯，所以咪睇到一啲之前睇唔到嘅嘢咯， 都系噶，都系噶，咁都好嘅。即系好过成世都唔知啊嘛！ 而家知睇下可以点样处理啦。 不过我亦都听人哋讲过一句嘅，即系啲老夫老妻啊，真系上咗年纪，佢就话

在跟我們對接的時候其中一個專班的要求。 因應疫情最新發展，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高拔昇醫生作出以下呼籲。 大家好，在過去一段時間，香港確診新型冠狀病毒的人士數目大幅上升，令到醫院面對非常大的壓力，而我們急症室也都非常擠迫。所以我在這裡呼籲大家，如果你不幸確診了新型冠狀病毒的話，而你病徵是很輕微或者甚至乎沒有病徵，請你不要來急症室，因為急症室我們都不會安排你進去醫院的。如果你認為自己還有需要去看醫生的話，你可以預約我們的指定診所，我們那裡的同事是會幫得到你的。另外我們有一個新的出院安排，病人在經過醫生的臨床評估，如果認為適合就會安排他出院繼續接受隔離。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新的出院安排可以騰空一些病床去接收一些最需要住院的病人。我們預計呢，未來一段時間疫情依然是會非常之嚴峻，會有很多病人，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來到醫院的話，請大家跟我們的同事合作，我們一起去克服這個疫情。 二台話你知， 喂，睇緊啲咩咁入神啊？ 印尼沙曼舞， 即係千手舞。 你又知乜嘢係沙曼舞？ 梗係啦，佢係印尼最受歡迎嘅舞蹈之一，起源於蘇門答臘島亞齊省嘅加佑族。 當年加佑族人希望透過跳沙曼舞可以增強族人之間彼此嘅凝聚力，因為呢種舞蹈係非常講究合作精神。 沙曼舞通常由十幾位舞者一齊跳，他们会用跪坐的姿势排成紧密的横排，领舞者位于中间以加油语领唱，全程没有任何乐器伴奏，单靠舞者的拍手击掌声作为节奏旋律。 沙曼舞是印尼文化多样性及神秘主义的结合，所以由2011年开始，沙曼舞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白元浩。 二台话你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晨光财经第一线，早晨时间8:11，晨光财经第一线，今朝早我哋邀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咧，同我哋睇下市嘅。早晨啊 ，Kenny， 早晨， 系早晨。 咁啊，首先不如睇下昨晚美股表现先啦。咁啊，美股咧都个别发展啦，见到道指咧就要跌，纳斯达克指数咧反而又有得升。咁、如果系咁嚟讲，今日港股嘅表现有咩推测咧？ 嗱，纳指方面一上升嘅话，就最主要大家就觉得呢个系即俄乌嘅局势紧张啦，尤其是呢个系即俄罗斯方面咧就受到制裁啦，大家可能会担心咧会唔会影响到呢个系金融体系啊，或者金融上面嘅市场嗰啲即结算啊、交收嗰啲嘢。咁所以令到咧就係大家覺得嗰個聯儲局加息部分方面咧，可能有機會放慢。咁所以就對於一啲咧係即係納指啊同經濟類股份方面咧，就會有個推動嘅作用喺度嘅。咁事實上你睇翻上個禮拜即係美國嘅 Nasdaq 咧，都曾經反彈得好勁噶嘛。咁就不過香港啲科技類股份咧，或者經濟股另一樣嘢睇法噶嘛，即係除咗話受呢個息口因素影響個股值之外嘅話咧，咁佢又即係其實最緊要就係舊年受嗰個國內嘅政策因素影響比較大嘛，所以就變咗未必直接咧可以推動得到咧一批嘅即係新經濟股，即係香港上市新經濟股咧，表現得好好咯。佢就算有反彈，你見到咧好多比較走勢好啲嘅，譬如好似網易啊呢啲啦，或者騰訊啲好少少啦嚇。咁就但係都係個 range 彈 即係你唔見唔到佢有個有個突破走出嚟噶嘛。但係你話譬如好似阿里巴巴嗰啲就繼續都係弱啦，呢啲就 係啊，唉，總之就唔關佢哋事住啦，暫時都可以話 一提呢一個名字，突然之間跌咗落去添個心。 因為前幾日我哋講話啊，佢有個支持位咁樣啦，跟住收咗線之後，一開始咦跌穿咗咯喎咁樣。 唔緊要，唔緊要。問 阿里巴巴，我諗你又要有隻歌要你聽下啦，如果 係咩歌啊？ 走先啦，系咁先，下次再玩过啦。 走先啦，系咁先啦。真系哇，而家先走真系都走得迟啦。 系咁先啦，拜拜咁样。即系问下第二样嘢先啦 ，Candy。 系好。 嗱，问下 ATMX 啊，琴日仲喺低位徘徊。嗱，我哋呢啲咧散户嚟嘅啫。咁啊，点算咧？我哋应该点样部署嚟紧嘅一个方向咧？ 所以就頭先講，有呢啲股份係咁先啦。 因為係咁先， 下次再玩，係啊，下次再玩。 因為最主要問題就是、其實有冇得玩呢，即係如果有下次嘅話，有冇得玩係話。 哎呀， 就係因為咧，最緊要睇你個買入嘅位係乜嘢。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咗好成個月啦，即係如果你嗰個係買入嘅位咧，係脱離咗而家嘅現實嘅話咧，就真係要抹咗佢啦，即係唔好諗住喺呢隻股份裏面點樣去糾纏啊，或者點樣去係報頭啦。咁係難嘅，因為點解咧？嗰個完全嗰個環境唔同咗。但係如果你喺又唔係你話係咪完全冇得玩咧？咁又唔係嘅。譬如頭先我哋講啦，佢好似網易嗰啲，其實都係喺近排個波幅上落市噶嘛。咁你睇個圖，其實都捉到佢嗰個 range， 你咁去玩。睇下波幅都 OK 嘅，騰訊都有反彈嘅，佢唔係冇反彈嘅，係有一啲即係好明顯係弱嗰啲，咁你阿里巴巴嗰啲佢有反彈啦，但係反彈嘅幅度好少嘅，咁你即係無謂搏啊，就搏得好低啦，咁呢啲你咪唔好玩咯，咁所以變咗就係咪有得玩就睇下你究竟係咩位入咗市咯。 嗯，但如果再係咁樣啊 ，Kenny 啊，嗰隻歌咧會唔會變咗我哋呢個環節嘅主題曲呢？ 唔系，我哋可以揀翻啲即系最近表现好啲嘅，咁咪唔使套用呢只歌咯，系咪先？嗱，咁我见到咧，其实阿中电咧都出咗业绩啊 ，Kenny 中电你点睇咧？即系呢啲坊间可能会系啦，觉得稳阵啲啦，咁啊唔使下次再玩啦，系嘛？ 因为你嗰、那个即系个 top line 啦，都有增长嘅，即系虽然你话睇表面个大数就好似跌咁样啦，但系你睇翻其实个收入系有增长嘅，咁同埋。就主要而家我哋都成日講投資者個興趣都係喺翻一啲比較派息好啲啊、現金流強啲嘅股份啦。咁所以呢啲股份方面咧，就喺依個時間係有個避險嘅情況，係有避險嘅作用喺度嘅。咁我對呢啲就穩穩陣陣咯，就冇乜特別太大嘅問題嘅。 係、其實咧之前幾日俄烏局勢咧都好影響個市啦。咁啊，當然即係一下裁咗落去。咁啊 ，Kenny 想問多句咧，即係港股嚟緊，你覺得會唔會都仲係受住？呢件事所影響，定係都已經叫做消化咗個消息，嚟緊可能都未必會太大插落去咧。 嗱、我覺得就俄烏局勢喺度咧，就反而咧會影響嗰啲係大宗商品啦、啊，同埋資源嗰個係運輸嗰、那個，因為咧我烏克蘭咧就係、是、嗰個係嗰、那個附近咧海唔記得咗叫咩名，佢啲名好難讀噶嘛。原來就係好多去歐洲或者就算去全世界嘅一啲係鋼材啊、谷物啊、大宗商品咧，就係必經嘅海域嚟噶。咁、尤其是俄羅斯咧出口去歐洲方面嘅天然氣咧，都係或者原油都係經嗰度嘅。咁而家就已經係嗰個海域方面咧就封閉咗嘛。咁你知其實之前咧，我哋都面對疫情啊，面對嗰個疫情導致到依個係供應鏈被扭曲情況之下咧，好多大宗商品啊、資源嘅價錢都升到飛起啦，因為運輸受影響啊嘛。咁再如果呢一 part 部分方面咧，都係有一個受影響嘅情況之下嘅話，就反而調翻轉咧，就會推高咗好多嗰啲大宗商品啊、谷物啊、資源嘅價錢，從而咧就會推高咗嗰個係全球嘅生產物價指數啦，即係個通脹又會再惡化咯。咁呢個影響力咧，反而會大過話對金融系統，即係單純對金融系統啦。通常就大家會擔心就係話會唔會影響到啲先我哋講啦，譬如俄羅斯啲銀行唔低財，會唔會影響到其他嘅歐美銀行方面咧嗰、那個叫交易對手風險咧？因為始終俄羅斯或者烏克蘭啦，佢哋嗰個金融體系嘅規模係細嘅，即係由佢哋而產生一個金融危機嘅機會咧係低嘅。但係你話係由佢哋依個問題而產生一個係通脹再上升嘅問題咧，就會有嘅呢、這個就。 即系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先。 系啊，腾楞瓜瓜楞腾总系会影响到，咁、大家留意住啦，亦都留意住个局势啦。咁啊，好，今朝早咧，唔该晒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我哋听朝再倾过啦。 唔该 Kenny， 拜拜。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喂，小明，好耐冇见啊，打个电话关心你先。你打咗第一针疫苗未啊？ 梗系打咗啦。疫苗是我哋对抗新冠病毒的有力武器，不单止可以降低感染和传播病毒的风险，还可以帮助预防重病和死亡。而且大部分疫苗都需要后续增强剂才可以完全起作用，所以要打齐第三针。你问我这些做什么？ 其实我是想问下你疫苗通行证的事啊。 疫苗通行证是重要的防疫抗疫措施，同样会按步调整。如果你打了第一针，都要按时打第二针、第三针，这样疫苗通行证才可以继续生效。 打齐针，防重症。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好，讲优惠呢，找埋阿 O 出嚟先。 Hello。 係呀，嗱，咁其实呢、我手头上呢都见到好多优惠。不过諗諗下，你唔出街嘅时候呢 又唔关事住、啊。 就係、啦，又唔关事住、啊。咁我都可以讲下，其实寻日呢我都有喺条街度买咗少少嘢，跟住先至返屋企嘅。咁路经呢就路经一间蛋糕店啦，即係往日呢哇排晒长龙㗎嘛。我寻日见到呢真係是一个人都冇、即系无论之前咧系堂食又好或者外卖都好啦，佢直头系两条队噶嘛，即系好似佢名噶嘛 ，empty 啊，直头变咗，即系嗰度系变咗 empty 啊，成个位置都系冇人啊，哇，咁就觉得都几即系几悲哀嘅嗰件事。 但系即系两睇啊，如果你话从做生意嚟讲，梗系即系梗唔好啦，边个想咁样先得嘅？但系如果作为而家嘅阶段，你见到佢好多人咧。你仲驚？ 你又驚喎、啊？但係你見到喺個鋪頭嗰度，即係賣嘢嘅朋友仔咧，我都 feel 到佢嗰種擔心啊！即係你見到個生意咁淡靜，咁都唔知道自己點算， 係又係一個擔憂啊！ 咁不過咧，我都見到即係講起呢啲蛋糕咧，咁大家梗係唔會咁樣好閒情雅致出去，即係食個 tea 啊，坐喺度啦，大家都翻屋企啦。咁不過你話啊，唔係喎，我生日喎、啊，咁點算啊、哦？都要買個蛋糕翻屋企慶祝下㗎。 自己整啊？ 唔係，咁我都見。到有蛋糕店咧都推出一啲嘅优惠嘅，咁佢咧都节省咗你某一啲嘅程序，即系你可以上网去到拣完之后咧，佢都会即系分开一啲唔同嘅时间咧，等你去铺头嗰度攞。咁我谂佢都系一啲嘅人流管制啦，亦都可以 make sure 你可以买到你想要嘅蛋糕咁样。咁平时譬如呢一啲讲紧贵少少嘅蛋糕啦，除咗头先讲嗰间咧，另外一啲譬如话有只番茄啊咁嗰只蛋糕咧。咁都幾十蚊一件㗎嘛，咁而家可能即係見到大家嗰個消費意欲都減啦，咁所以價錢都減啦。咁做咗一啲嘅優惠，咁啊睇下會唔會大家都慶祝下生日，自己就 Happy Birthday to me 咁樣，就買件蛋糕翻屋企自己食下咯。咁啊，不過其實我見好多優惠咧，譬如你話衫啊、手袋啊、有啲玩具啊、開倉嗰啲咧，我諗都未必好幫到手啊，暫時，因為大家都盡量留喺屋企咧，你始終要出去買啊嘛。 嗱，雖然咧呢個又係兩邊講嘅，一邊咧就係話生意唔好，所以就要俾多啲優惠吸引啲人嚟啊。但係另一方面咧，不如呢一期唔好俾優惠住啊，因為你俾優惠咧又係吸引啲人去啊嘛。 係， 咁所以又係好難搞啊，即係呢一樣。係 啦，所以到底捱唔捱得住咧？就即係我都唔知道啊，即係做生意都好困難啊，我淨係知道。 即係你話生意捱唔捱得住，定還是你捱唔捱得住？ 梗係生意捱唔捱得住啦！即係如果你話呢段時間如果唔做優惠又吸引唔到人去消費，咁可能佢又即係又整唔到嗰盤生意嗰個數出嚟。 係啊，咁呢段時間都好多公司結業嘅，其實都係，即係之前亦都有講啦，特別係食肆方面啦。咁但係你話喂食肆大酬賓咧，我都見到話啊，最後營業十天啊咁樣，我見啲人都好疏爽嘅喎，買嘢嘅時候，即係叫做可能都回饋翻個店主啦，即係過往嘅努力啦，即係我去過一間咧臨執嘅鋪頭食面啦咁樣，跟住全部人都唔使找噶，係啊。即係全部人埋單嘅時候都話唔使啦，辛苦曬啦， 俾心嘅，有機會再開過啦咁樣。即係其實嗰幾句説話係眼濕嘅，好老實講，即係你去求其一間啦，即係臨執嘅鋪頭，如果佢係有人情味，都開咗十幾年嘅，咁依家營商嘅環境真係不似預期啦，咁加上疫情啦，咁即係冇人想執咗盤生意佢嘅，我估做得好地地。咁但係我真係一路食面嘅説聲嘅時候。跟住 説説聲係嘛？自己 係啊，真係嗰句咧，好普通嘅呀，即係好普通啊！唉，有機會揾個鋪再嚟 過啦，咁、樣 我實幫襯你啊！咁樣哇，嗰句咁感動嘅説話咧，你真係即係我哋食面咧，已經戴住即係如果可以即係等緊碗面嘅時候戴住口罩，已經個眼鏡已經有霧氣㗎啦嘛。咁、再加上眼濕濕少少咧，咁啊即係嗰啲四眼仔，我呢啲四眼仔啦。咁啊，再眼濕啲咯。咁希望大家都頂住啦，捱過去啦。咁啊，好似鐘哥話齋咁，近排即係就算你搞咁多優惠，咁可能都唔想大家聚集咁多啊，或者減少外出。咁唔好搞住啦，睇下等個疫情過咗之後，咁睇下大家點樣可以再萬象重生啦。咁樣呢一句就已經諗定要講嘅嘢嚟㗎啦。 我有個折衷辦法嘅，其實 係點咧？ 即係呢一期你可以照搞優惠。亦都唔需要引啲人嚟嘅，你咪買咗先咯，存起啲貨，即係譬如你當然係嘢食就梗係唔得，唔可以存起啦。譬如話衫褲鞋襪嗰啲咁樣， 手袋啊、化妝品啊，你而家都唔孭住噶啦， 係啊，係啦，唔孭住 都冇人睇。 我買咗先，我錢照俾，但係我可唔可以遲啲嚟攞？ 我呢個都係一個支持嘅辦法。 係啊，咁你即係可能生意上需要金錢往 周轉， 周轉咁樣啊嘛。咁但係我而家又唔應該要去人多聚集嘅地方，可唔可以存住先得唔得咧？ 呢個比較兩全其美嘅辦法。 又或者你寄俾我得唔得？當然寄又係會增加咗一個運輸上嘅一個人流啦。 係啊， 咁所以可唔可以擺住先啊？即係我成日轉頭嚟攞啊嘛，轉頭嚟攞得唔得啊？ 即係轉個頭啦， 轉個頭嚟攞啊咁樣。 咁啊，呢個都可以諗諗佢啊。咁啊，另外咧，我都見到其實坊間有唔少優惠。你係關於嗰啲快測套裝啊，因為而家係啦，我都相信好多朋友可能就算未話一定必須要有喺度，但你都覺得有啲擺咗喺屋企咧，都會 安心 啲係啦。咁啊，拿起手要用咧，都可以用到嘛。咁我見到而家都有啲，譬如十幾廿蚊都有噶啦。咁大家可以即係上網留意一下啦。咁亦都係嘅，未必一定要出街買嘅，即係你上網訂咧，佢都可以寄到嚟嘅。咁呢個大家就可以睇翻，因為我記得前嗰排咧話即係都短缺，又話有一啲炒價咁樣噶嘛，咁啊而家咧其實都即係大家都好好噶啦，都將嗰個價錢咧去翻一個好合理嘅水平，咁真係去 fit 翻大家嘅需要咧，因為而家真係好需要呢一樣嘢去做到嗰個抗疫啊嘛，係啊，咁啊大家就都係咯，希望好好地可以過呢個難關啦。 不過 咧，即係你哋頭先講咧話喺嗰啲速遞站嗰度攞嘢咧，喂，咁我早兩日有經驗咧，佢其實真係幾多人，即係依家啲速遞站咧，可能好多嘢都係用咗速遞去寄嚟寄去咁樣，咁所以成個速遞店咧入邊咧其實塞滿曬人啦。咁我幾建議大家真係即係喺門口排一排隊，或者即係分段式咁樣。如果唔係，到時你攞咗嗰啲物資或者攞完嗰包嘢之後，其實即係速遞店入面嗰啲包裝嗰啲，大家都知道有幾污糟㗎啦。咁入面又污糟，跟住人又多咁樣，咁又摸嚟摸去，又嘟嚟嘟去嗰啲 QR code， 所以唉，呢個都係 呢個可以講少少，因為我知道咧，譬如有啲朋友用開嘅一啲快遞公司咧，其實佢而家未必會送上門啊，因為某一啲嘅大廈係啦，唔俾入啦，咁你可能又即係好多人流啦，咁啊佢亦都會變咗要喺附近某一啲嘅點去到攞，咁你變咗嗰啲人要特登出嚟攞嘅時候，又會即係聚集咗一啲人喺度啦，咁啊譬如你攞嘅時候，可能真係會要消毒做得好啲，你先攞翻屋企咯，即係隨身你都帶住一支噴系啦，咁啊一攞到箱嘅时候，好似阿欧咁讲，哇好多尘啊咁嗰啲，你噴咗你先嚟攞咯。咁啊，所以喺即系邮寄嗰方面咧，都可能要有少少嘅风险啊，又或者可能有少少嘅改变啊，即系个形式系啦。 系啊，不过呢段期间大家都可能个生活上个节奏会有啲嘅影响嘅。咁但系都最老土嗰句啦，大家忍耐一下先， 系啊， 即都要忍耐一下。 系好快过去噶啦，好唔该晒阿欧，我哋转头再倾啦。时间嚟到早上嘅8:28，室外气温而家21度，相对湿度82%。今日咧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嘅，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啊，最高气温大概去到25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四人男女混合乐队组合绿黄色社会喜欢自己填词作曲，今次歌曲旋律轻快是因为他们希望大家生活充满满满的正能量，他们都相信生命当中有很多守护天使每一日在我们身边为我们付出，为我们遮风挡雨，所以这首歌曲特别送回给他们，因为他们是重要的角色。日本流榜推介作品绿黄色社会 Character。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的作品来自日本的四人男女混合乐队组合绿黄色社会 Character。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点解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中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系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同你讲心理。 办公室里边咧就有林林种种唔同嘅同事啦，咁啊总系有一啲嘅性格咧会令到你觉得好难相处啊。嗱，譬如有啲咩咧，可能有啲就专系中意唱反调噶啦。你讲 A 咧，佢系一定唔同意嘅，系咪都讲咗 B 先嘅？咁有啲咧就可能系太过完美主义啦，即系好高要求啊，令到人哋同佢相处咧好辛苦嘅。嗱，咁等等好多唔同嘅性格咧，都会令到你喺职场上面觉得啊好怕遇到呢啲人啊。咁但系你又冇得拣噶嘛，系咪先？除咗你即系可以话是唔同呢个人一齐共事，或者你唔做呢份工嘅啫。咁甚至可能嗰个系你老细咧，咁点算咧？咁今日咧又揾到一个咧就系嚟自日本啊嘅一位作者，咁佢咧专系讲一啲即系职场心理学嘅，咁佢咧就教我哋咧几个方法咧，去到面对唔同呢一啲所谓叫做讨厌嘅同事啦。 首先咧，我要睇下我哋咁多个里边咧，边个系边种先。 咪而家就要讲啦。 而家讲噶？ 边个系边种先？ 边个系边种？系讲唔讲噶？定系唔讲噶？ 我自己认啦。嗱，我系完美主义嘅。 喂，你拣咗个最 mile 喎。我唔同意。我系唱反调嘅，我系唱反调嘅。 完美主义啦，系咪先？ 我唔同意，我系唱反调嘅。 点啊？点啊？ 系啦，咁点样对付佢哋，或者点样可以令到同佢哋即系讲得好听啲啦，叫做相处得融洽少少咧？好啦，第一，如果你话系面对一啲完美主义意者，即系好似小白咁样嘅，咁佢话咧， 佢自己话啫嘛， 我系噶，我唔系话噶，嗱你又唱反调啦，俊哥， 佢咧就话可以用一个依赖感咧，去到抚慰佢嘅孤独。因为面对完美主义者咧，你如果讲出话差唔多咁就得啦，嗱呢一啲说话咧就会令到佢好猛整嘅，即系OK 啦，差唔多啦，呢啲令到佢好即系好反弹啊、那个情绪。咁试下咧就同佢哋提出呢、這个工作可唔可以请你帮我啊，或者可唔可以即系咧叫做意思系需要一个有个请求嘅语句系啦，即系如果譬如我系做到咁多嘅啫，就你唔就唔好 hea 佢话系咁多啦，收货啦。即係如果你 feel 到未到佢嗰個嘅 standard 嘅話咧，你可能會同佢講：，可唔可以請你幫幫我呢一度咧？咁樣令到佢咧，即係覺得自己都有嗰、那個自尊感喺度。 唔好再講落去。 做咩啊？ 因為我最近真係咁樣同阿小白傾過嘢。 你有咁樣同我傾過嘢咩？ 我話：喂，打電話俾你嗰日咧，我打得俾你都唔係好嘢啦。 可唔可以幫幫手諗啊？ 唔係喎，其實我覺得咧，即係 咁佢有冇幫你？ 有，梗有啦，唔使咁樣講，我都會幫嘅，你知唔知啊？ 咁佢真係咁佢完成到喎，真係。 係咯，嗱，其實對嗰啲譬如好似我啲完美主義者咧，有陣時你唔需要咧，真係嗱，我自己覺得啦，你唔需要真係幫手嘅。你反而話俾佢聽啊，你有啲咩想做？譬如可能問下佢意見啊，嗰樣嘢咧，跟住佢就幫你做曬噶咯。佢就某程度上咧，只要你識得懂得呢個少少嘅技巧咧，係可以令到自己更加得閒同無往而不利嘅。 你講緊你定係 我講緊我先？ 同你講嘢嗰個先。 Kitty 同我講：，哎，小馬，有一樣嘢咧，哎，我又好似頭先 Kitty 所講，啊，有一樣我又唔知點做喎。啊，你有冇啲咩意見啊？咁可能我聽完之後咧，當我係完美主義者，我係啦，我係完美主義者啦。咁聽完之後咧，我就咦係喎。啊 ，Kitty 要幫手啦，水落去，火落去，火落去，即刻你就幫佢做曬啲嘢，安排得妥妥當當。咁就變咗，其實如果 Kitty 喺呢個説話上面講一個技巧，同一個完美主義者講嘅時候咧，其實佢變咗佢好多工作咧，可以交曬俾佢。 所以咧，你一定要了解身邊人係邊一類型先嘅，你知道咧，你就會即係撞少好多板，同埋亦都件事會快成功啲。 系啊， 即系讲说话嘅方式啦，或者点样可以引导佢去到嗰个位啦。咁所以头先嗰个咧，钟哥实测咗系 work 嘅 ，work 嘅 系啦，即系你唔好同佢对着干话，哎得啦，系咁噶啦，因为佢会觉得唔系咁啊嘛。咁你就请佢帮少少手，请佢帮少少手咧，就可以达到佢觉得啱个高品质嘅结果啦。亦都咧，其实佢可能成日高高在上咧，觉得要完美咧，其实佢都有一种孤独感喺度嘅，即系你。同佢一齐去完成呢一样嘢，或者请佢帮手去完成呢一样嘢咧，亦都可以咧抚慰到佢嗰个孤立感。 所以阿小白系孤独的美食家，哦、即系以前煮餸嘅时候咧，咪孤独的美食家啫。 系啊，煮完出嚟冇人食，唏嘘哦。 唔系啊，你相机有食啊？我见到 部相机陪我食咯。 系啊，相机食咗啦。嗱，好啦，头先讲到另外一种同事咧，就是、唱反调嘅同事啦。点样可以令到唱反调嘅同事都变得服从少少咧？咁呢位作者咧，佢就话人咧可以分成两种嘅，一种咧就系被称赞会进步嘅人，而另外一种咧就系被斥责。会进步嘅人，即系受软同埋受硬啦。我相信系咁啊，能够因材施教咧，就系最好嘅方式啦。咁但系如果你都唔清楚对方嘅个性咧，就应该由称赞嘅方式去到做起。如果你希望去到教育后辈，即系未必一定系职场啦，我当喺学校咁样啦，学习嘅地方，等对方咧能够理解并且顺从你咧，就可以采用心理学所讲嘅 yes 心理定势 mental set。就是从 yes 开始做起的。咁我谂小白可能你都可以即系喺教小朋友方面咧，试下用呢个。 佢 呢招其实我成日用啊，呢招系啊，因为我对住仔仔又好，或者对住人哋屋企嗰啲小朋友都好啦，你赞咗佢先。喂，即系佢明明喺屋企跑嚟跑去，好鬼曳噶啦。哇，小朋友你好犀利，你咁犀利嘅，你仲劲过齐天大圣孙悟空。哇，你爬嚟爬去关岛俾你打埋噶。喂，但系有冇第二招？嗱，譬如我第二招坐定定咁样，即系类似呢啲咁样嘅屎桥咧。你同佢讲完之后咧，啊，佢又真系 buy 噶。 系啊， 即系你认同咗佢先。 咁如果佢真系打个关岛俾你睇咧？咁跟住你应该点样处理咧？关手都 佢哋真系有关手打俾我睇，嗰下先犀利。好啦，佢打完关手之后，我真系同佢讲：，哇，咩？我都惊危险啊嘛！打完关手，无啦打完关手，我就同佢讲：，喂，嗱，关手你都识嘅，但系譬如你会唔会有其他技能咧？嗱，譬如喂，你成日读书俾我睇啊，文武相全啫嘛。嗱，武我睇咗咯，文你得唔得噶？左氹右氹，跟住佢真系拎本书出嚟读嘅。 点知佢系儿童演讲比赛冠军，佢读埋俾你听，点算咧？ 咁咪就真系文武相全啦。 嗱，就类似系呢一个做法啦，即系话咧，你平时俾佢做嗰啲嘢咧，佢系能够做到嘅，佢会 say yes 嘅。咁慢慢咧形成咗个习惯，佢就觉得我对住你嘅要求咧，其实我应该做到，我都系 say yes 嘅。咁佢就会觉得，咦，突然之间 say no 好似破咗个局咁样啊。系啦，咁所以咧，佢就话，譬如你喺公司对住一啲后辈，佢成日都好似好恩皮又好啊，或者佢好想同你挑战咁样啦，你咧就可以从一啲简单嘅嘢俾佢做先嘅，譬如你话啊好容易做到嘅，咪叫佢记下嘢啊、影下印啊，呢啲其实都即系举手之劳好容易做到嘅，咁佢通常咧都会对你嘅要求 say 住 yes 先嘅。咁几次之后咧，佢就会处于一个难以拒绝抗拒嘅心态噶啦。咁、之后，譬如你再加翻少少嘅难度俾佢，譬如话有一啲系比较麻烦嘅工作派咗俾佢做咧，佢都冇咁容易会话，哎，我唔得噶啦，我唔得噶啦咁样嘅。佢会尽量都尝试去用 yes 嘅答案咧，去到处理你嘅要求咁样咯。系、啦，咁呢个咧就系其中一个方法啦。好啦，讲多一种嘅同事咧、有冇遇过一啲得意忘形嘅同事咧？ 正话咯， 点啊？ 得意忘形，我定系你啊？定系我哋啊？咁 样，我都系啊，得意忘形咯、啊。而家 嗱，但系咧，有时候，譬如你话工作上获得成功咁啊，固然之开心啦。但系当中嘅比较嘅同事，以一种咧居高临下嘅姿态，系、啦，哇，讲一啲得意忘形嘅说话咧，咁大家都会唔中意噶嘛。咁咧，以心理学嘅角度咧，我哋应该用一个严肃嘅态度去到回应佢、方法咧就系针对当事人嘅一啲小嘅坏习惯，譬如喺会议啊或者一啲正式讨论嘅场合上面咧，去到指正佢。咁、人咧透过一啲小习惯，譬如你话口头禅又好啦，一啲小动作又好啦， 摁脚咁样得唔得？ 系啦，嗱，你呢个系小白嘅小动作，我知道有时佢都会摁脚嘅。佢话咧，其实人系靠住呢啲小动作咧，去建立佢哋自己行为嘅节奏。咁譬如可能小白即系讲嘢嘅节奏就 系 跟住。 系啊系啊，我摁脚，我 做唔到节目噶，系啦， 好奇怪噶， 攞多个节奏 噶， 系 拉埋佢落水。我今日唔会讲拉人落水嘅同事吓，我揾一揾可以点对付佢。嗱，佢咧揾到佢节奏之后咧，仲可以得到咩咧？得到安全感，系啦，佢揾翻佢嗰个节奏。咁但系呢啲咧，系一啲小习惯嚟噶嘛。可能譬如同佢一齐做嘢嘅同事会觉得，哇，你摁脚咁样，咁咧你就可以从呢啲方面咧去打乱佢嘅步调。即系譬如下一次小白佢自己喺度耀武扬威啦，尖尖啦，做咗啲嘢啊，讲一啲咧好得意忘形嘅说话啦。咁跟住咧，你就可以喺一啲咧比较正式啲嘅场合。认真啲嘅时候咧，就讲佢呢一啲唔系几好嘅小习惯，等佢有少少咧挫败嘅感觉。咁相信咧，佢就会即刻个人咦又收敛翻少少咁样。 所以真系要咧摸清楚每一个同事嘅 底蕴， 底蕴先至得啊。嗱，如果调转就唔得。譬如正话阿 Kitty 讲嗰个系需要慢慢去称赞，循序渐进嘅。如果你一嚟用咗呢个方法，你去打乱佢嘅节奏咧，佢又变咗冇信心。如果呢一个需要去打乱佢嘅节奏，跟住你称赞佢咧，又会搞乱咗。 系， 所以真系要好清楚每个人系点样先得。 相信他能医你的病患，只要相信爱能够阻止你变差。来相信他为你重伤都不怕，忘沙忧终于共雪花。 来开开 8:53，听过有黄贤的 Little People。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啦。唔知道你有冇听过一个2022年最新出炉嘅英文新字，叫做 Finfluencer。Finfluencer， 想知点解？林慧。转头话你知。 不要呼吁，给我做回转身，迎来一次转世，空气翻滚，滴着汗物就喊每个眼神，是我哋两位地叫你快腾。从来不知限期，月月求要眼被你记起，划破星空，幻于心底，灵魂喊叫着再别要躲避。Hold your breath. Come, come, come, come, come, come, come. Hold your breath now. Come, come, come, come, come, come, come. Call you with my lover， 几分钟跳一首歌，这空间剩下上有你。迎来点月之际一片汹涌，抱着你怀抱了你那笑容，见你地内独立世界繁荣。Now get up, get up, you should get ready. You're falling, falling in love with me. Now get up, you should get ready. 哎呀呀呀呀！向往浪漫无准期，我快乐就是为了你，为求从来不设限期，如月球耀眼被你记起，划破星。 剛才讲到2022年刚刚才踏入三月，就已经发现了不少的英文新字，其中一个就是我们今早要讲的 Finfluencer。 Finfluencer 这个字也都是一个合成字，串法是 FinFluencer， Finfluencer 前面的 FIN 原来是象征着金融财经的 financial， 而后面的呢就正正是 influencer。 原来当我们想形容一个人在金融的界别很有影响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他是一个 finfluencer。 Finfluencer这个人除了可以推动经济，可能还可以令到市场有不少的效应。记住啦，新的月份新的开始都学下这个新字 Finfluencer。 Finfluencer 芭比啊，即是如果在这个财经上面叫做Finfluencer， 那如果Kitty在煮餸上面可不可以叫做 Cookfluencer？ 应该可以。 在煮餸上面。 可以这样做出来的嘛，这字。 Cookfluencer。即是如果小白喜欢行山就是行山 Fluencer。 你怕啊，读那字是吗？ 怕中风。 有些字都是讲中文，讲中文。 会好一点的。 是啊。 嗱，不过我都想话咧，疫情以嚟咧，大家即系多咗好多新嘅文化啦。继咧之前咧，大家好多人喺屋企自己自学剪头发之后咧，亦都有好多人咧系自己喺屋企咧，就系、是、哇，都仍然想保持住嗰、那个诶唔、同嘅颜色嘅头发啦，咁啊自己去染发啦， 嗯， 系啊。嗱，咁其實都好普遍嘅，即係市面上都有好多唔同嘅染髮劑可以俾大家自己喺屋企染啦。但我想話咧，我最近先發現咧，原來而家坊間咧都係仲有一啲咧係可以俾人漂頭髮嘅嗰啲叫做漂髮劑，咁樣講咧嘅用品咧係自己漂。咁但係咧嗱，我亦都見過有好多失敗嘅例子咧，係真係如果自己唔係好識做嘅時候咧，係分分鐘會對頭髮構成咗一啲永久嘅損害，例如係直接斷咗啦。 係啊， 我真係見過係咁樣。所以咧就真系大家要好小心啦。咁但系咧嗱，我真系想话咧，今朝早咧我都见到有一个报道咧，就系啲发型师咧就系专业地提供咗意见，就系话如果自己染发之后咧，到底隔几耐先至洗头咧，或者有冇方法可以令到嗰个头发嘅颜色咧系可以维持得耐啲咧？因为好多人都会话自己染嘅时候咧，好似啲颜色唔系好似嗰个盒嘅颜色啦，一来，二来就系染完咧就好快会变色，即系会甩色啊。 系。 咁所以咧，今朝早都講下啦。嗱，原來咧啲人話咧，染髮之後第一次洗頭咧，最好咧就係淨係用清水，就唔好用呢一個鹼淨嘅洗頭水同髮 霜，即係就係過一過水就算啦。 佢有過一過水，佢話其實咧髮型師係建議咧染完髮之後頭兩日咧都盡量唔好用泡泡嚟到濕水，因為咁樣係好容易會沖走啲顏色噶。 咁都係嘅。 不過呢、這個就所以我就建議，如果大家係真係留喺屋企咧，連續幾日唔出街咧，你先至可以仿效呢樣嘢咯。如果唔係疫情期間咧，都係大家保持個人嘅清潔衞生，即係勤啲去洗頭啊、洗手啊、沖涼啊咁樣咧，都係好啲咯。 同埋我見有啲咧係專用嘅洗頭水嚟嘅， 係啊，都可能幫你 洗。遠遊泳池對出就係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近住天馬苑慢線有壞車，龍尾就喺摩士公園遊泳池對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在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另外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呢，由于有工程进行，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张振兴抗力书院对出的慢线呢就封闭。另外有个渡轮消息提一提你，富裕小轮来往中环至到红磡的航线呢是暂停服务。另外再提一提你港铁消息，港岛线和屯马线呢因为多名车长染疫或者是被列作密切接触者而需要隔离，所以早上繁忙时段的列车班次呢都是需要轻微调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呼吁市民唔好误信谣言。 喺呢一段时间咧，大家要保持冷静，就是、因为我留意到喺网上咧。是很多傳聞的特區政府一定會是第一時間呢去澄清，譬如又說立法會就來投票會點票又做一些手段，一陣間又說我們不會有一些新鮮的食物啊蔬菜來到香港，這些全部都是謠傳來的。貨物的進入香港呢是保持順暢的，無論是空運或者是陸運，咁所以而家將陸路嘅食品、蔬菜、鮮活嘅食物同埋其他日常用品嘅運輸咧，已經會除咗陸路之外咧，係增加水路同埋係火車，確保香港市民日常生活所需係得到保障。呢、這個亦都係中央喺同我哋對接嘅時候，其中一個專班嘅要求。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俾更加有需要嘅人，保护我哋嘅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嘅人士， 检疫期间不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19寻求支援。只要我们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因应疫情最新发展，医院管理局行政总裁高拔升医生作出以下呼吁： 大家好，在过去一段时间，香港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的人士数目大幅上升，令到医院面对非常之大的压力，而我们急症室也都非常之挤迫。所以我在这里呼吁大家，如果你不幸确诊了新型冠状病毒的话，而你病征是很轻微或者甚至乎没有病征，请你不要来急症室，因为急症室我们都不会安排你入去医院的。如果你认为自己还有需要去看医生的话，你可以预约我们的指定诊所，我们那里的同事是会帮得到你的。另外我们有一个新的出院安排，病人在经过医生的临床评估，如果认为适合，就会安排他出院继续接受隔离。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新的出院安排，可以腾空一些病床去接收一些最需要住院的病人。我们预计未来一段时间疫情依然是会非常之严峻，会有很多病人，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来到医院的话，请大家跟我们的同事合作，我们一起去克服这个疫情。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投資 O2O， 阿 O 同大家講講啦，隔晚美股表現啦，俄烏局勢不斷升級啦，美股就未能延續上個星期嘅反彈勢頭啦，三大指數個別發展啊，道指跌166點啊，標普500指數跌10點啊，納斯達克指數升56點，分析指出啦，從美股上個禮拜最後兩個交易日成功收升啊，反映市場能夠承受一定的壓力嘅，但係事實上隨住各地的政府加強對俄羅斯的制裁力度，油價再度飆升，美國國債孳息率向下反映，民眾對經濟增長前景憂慮加劇，美元上升亦都令到市場擔心2008年的流動性風險將會重演，如果全球經濟向下，股市難以獨善其身的話，究竟港股怎麼看呢？港股 ADR 沒什麼動靜，應該今日都是观望时居多，咁啊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晨光第一线， 家给你打气。 每个家庭都有独特的方式表达爱， 不论顺境逆境， 家人总会常伴左右， 同你打气。 晨光第一线，家给你打气。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家给你打气。我是欧瑞强。 好啦，今日晨光第一线加给你打气咧，咁啊嘉宾，哇 ，Albert 欧瑞强， 系小白早晨， 你好啊 ，Albert， 多谢你同我哋分享咧，你屋企嗰啲嘅家人嘅相处之道呢样嘢好紧要啊，咁亦都可以喺 Albert 身上面听下一啲屋企嘅事情，呢、這个我觉得好少，听 Albert 有关音乐嘅嘢咧好多。但你听 Albert 讲关于屋企嘅，我自己咧就好少啦。 我自己都好少， 系嘛？ 几乎冇嘅。我自己做节目就好少好少提及我自己屋企，或者家人啊等等啦。咁唔知点解，我由零开始做电台咧，都系咁噶。 系 咁、所以好奇怪。但反而咧，小白，你估唔到咧，我谂你都记得啦。其实我识你屋企先嘅。 系啊，咦 ，Albert 你记得啊？ 梗系记得啦，你妈咪系我同事嚟嘅。 系啊，咦，你记得喎、啊？ 梗系记得啦， 我好 surprise 啊呢、這 个。一定唔 surprise 啊，因为我觉得呢个家嘅嗰个家人嗰个感觉好紧要。 系啊， 即系我识得你个家人咧，尤其识得你妈咪咧， 系 就好似同你其实你初初入嚟电台咧，我已经好似同你好亲切嘅，即系我觉得呢、這个依呢、這个 小朋友 啦，系小朋友啦吓，我又唔知道你几时开始听我哋啊咁但系咧就因为大家都系喺音乐上边咧， 系 一齐成长啦，因为呢个长话短说啦，大家未必知嘅， 系 有啲我谂你都冇提过嘅， 系。 你媽咪係教電子琴， 我記得喎、啊、，Eva， 我梗係記得啦，我同佢做同事啊嘛。 係啊，其實 我哋喺琴行，到之前喺個音樂中心嗰度咧，佢教電子琴， 係 我就已經教吉他啦。 係啦、啊，其實以前咧，即係我哋成日同我兩位家 姐都係一樣，咁啊上到去嘅時候咧，我媽媽同阿 Albert 咧教音樂嘅地方咧，個個咧都好中意就黐住 Albert 嘅，因為咧一坐低，我仲記得有張長凳， 係啊係啊， 一坐低嘅時候咧，噔噔噔彈吉他咧。哇！我哋個個咧就 小朋友好開心啊， 好中意 氹你哋開心啊， 係啦。咁我哋都已經咁開心咯喎。咁啊 ，Albert 嘅屋企人咧，係咪成日都喺音樂上面有好多唔同嘅連結嘅咧？ 如果要我又從來冇講過，但係好奇怪嘅。 嗯。 我有兩個仔， 係 咁，兩個仔而家好大個噶啦。 係啊係。 咁啊，當佢細個嘅時候咧，就的而且確我哋都要安排。 嗯。 即係一般家庭都係咁啦。小朋友你幾細個，你都要起碼學少少樂器或者音樂。咁佢學校都需要嘅，咁但係我嚟講呢，需唔需要唔緊要，唔係要為考試，亦都唔係為考學校，咁但係我覺得呢，如果一個人呢，尤其是小朋友呢、 嗯、 一路成長嘅過程呢，如果你係唔完全對音樂一啲興趣都冇，或者係完全連聽歌都唔鍾意聽嘅，咁、 嗯、 我覺得係好唔正常，即係喺我嘅立場嚟講係唔正常嘅。雖然呢，我自己就唔係音樂世家出身，即係、 嗯、 我自己呀，我成個屋企呢都鍾意音樂嘅，所有兄弟姊妹大部分啦，咁都唱歌啊， 嗯、 都唔錯。咁、 嗯、 我覺得咧，音樂第一係點都有啲遺傳啦，第二咧就點都會分途，分途係最重要。即係喺屋企嘅時候咧，你自細咧佢可能 B B 嘅時候咧，你聽到啲音樂或者你唱到歌或者聽到你嘅唱片，佢坐你揸嘅車嘅時候咧，佢聽緊你喺度哼， 嗯， 其實就不知不覺咧，佢已經入到腦， 嗯， 即呢、这個叫做分途啊嘛，咁、 嗯、 我兩個仔咧，我完全咧就淨係安排，喂細個點樣咧？學鋼琴啊，好唔好啊？咁啊好，咁啊一齊舉手，咁啊請咗個老師教佢哋兩個啦。咁學到咁上下咧，就問佢哋啦，中唔中意彈鋼琴啊？咁啊大仔話細仔話 OK 啊，我咁樣啦。咁佢就一路日有學，咁啊大仔學到咁上下咧，佢話唔中意喎，咁、你中意咩啊？彈吉他咯，咁啊咁彈吉他。我就過嚟人啦，我話我係專家嚟嘅、 嗯， 因為我嘅職業其中一個職業咧就係吉他導師嚟。係 啊 係 啊， 咁但我解釋俾佢聽，我話如果你想彈唔緊要，我唔一定要你彈鋼琴嘅、 嗯， 即係考幾多級幾多級嘅，唔、一定。但彈吉他咧，亦都唔係好似你心目中諗，你中意 rock 都得。佢真係話我好中意有啲日本嗰啲 rock 哦 ，visual rock 係啊，好中意 visual rock。咁咧就哇貼啲 poster， 大過咗啲之後咧、就真係咁樣。咁我話你。好啦，咁如果你中意，你可以弹。不过，我话如果你想弹得好咧，就算你弹电吉他、弹 rock 都好啦，你个底咧，你一定要做好啲。咩叫底咧？即系个 basic 嘅技术。 嗯， 因为咧我自己过嚟人啊嘛。如果你个底做得唔好咧，即系譬如等于你画画咧，你连素描啊咩都唔识咧，你求其搭啲颜色咧，嗱我就大师啦咁样，唔得噶嘛。 系， 其实系唔可以。吓，咁音乐更加唔可以。 吓， 咁我于是乎咧，我就话。咁样啦，我哋俾个条件你， 嗯， 咁条件系咩咧？你可以学吉他，不过你要先弹古典吉他， 哇、哦！ 即跟我条路， 系， 我就民歌加古典，因为我教人啊嘛，咁我要学好多呢啲嘢。咁于是乎佢好啊，我话我而家 set 一个乐章俾你， 嗯， 咁我就介绍咗一个即系我嘅后辈啦， 啊， 咁呢个后辈就好劲嘅， 嗯。 耶魯嘅 guitar master， 咁因為我話我教你就唔得噶啦，教唔到你嘅，因為老豆教仔死緊。 係啊，其實以前我媽咪咧都有話同我哋即係三子弟咧，佢哋講要唔要學電子琴。 係啊， 咁我哋初頭就覺得哇，你即係 Albert 都知道以前嗰啲電子琴啲掣咧扭啊、踢啊咁樣，好得意嘅， 係好過癮 嘅。細路仔梗係中意玩啦，不過我媽有個條件，佢就冇 Albert 咁好啦，佢就同我講我好嚴噶。你哋咧唔會好似我啲學生咁同佢哋笑下算嘅，因為你哋係我啲仔女。你一係學嘅話咧，要學得好好，彈錯咧，我攞藤條打落手指嗰度，哇！聽落去，我哋三個都耍手擰頭、 哦， 所以我哋就唔敢學呢個電子琴咯。 哦，原來如此。 見到兩個仔仔音樂事，喂、哎，都越嚟越好、啊。佢哋又會唔會鼓勵翻啊爸爸就係、是、啊爸爸你做得好好、啊，又會唔會咁樣嘅咧？ 梗係唔會啦。 佢哋基本上咧係除咗細個嘅時候咧，即係其實佢哋都唔使話我督腳，哎，你聽我啲歌，我自己都好少喺屋企自己聽自己歌。 啊啊、 所以拉喺我嘅車度咧，就根本我冇播我自己歌。咁佢哋自細其實唔知喺邊度聽聽埋埋咁啦，都點都會知道。麥常歸人啦， 余 法師傅嗰啲係我就係嗰個年代嚟噶嘛。咁但係佢哋之前我好記得咧，就我揸住架車嘅時候咧，佢好細個，但係啱啱開始識跟住唱咧，就係唱郭富城嗰啲。 哇！ 嗌波啊嗰啲，咁我呢個係正常噶嘛。你冇理由要佢聽翻轉頭啊嘛，或者佢係一個小朋友，梗係你播咩佢就聽咩，同埋流行嗰啲都 OK 噶。我覺得係好正常，冇問題。咁但係佢哋嘅成長咧，就開始自己就嘅傾向中意外國音樂啊，有嘅中意日本音樂啊，咁樣咯。咁如果去到外國讀書嘅時候，佢去咗美國讀書，更加自己自由活動啊。我都估唔到，我唔知啊。佢又而家喺度玩啊，你知嗰啲喺美國嗰啲咧，原來都有啲歌唱比賽噶喎。即係喺大學裏邊啊，咁佢自己又有參加。咁喺香港佢反而唔會，佢從來冇同我提過呢啲嘢嘅。因為我可能會即係佢驚我可能會話佢或者窒佢啊，或者為佢批評佢啊。因为嗰样嘢唔系，即系佢一定要想做职业歌手。 系， 咁但系呢啲咪冇所谓，因为佢除咗唱歌，除咗音乐，应该系佢有好多运动噶，好多活动。即系我嘅 concept 咧就话，我作为一个爹哋，同我太太，佢哋细个嘅时候咧，因为佢冇能力自己好似我咁样去自己去钻研啦，自己学吉他啊，自己学唱歌啊，冇嘅。咁你太细个啊嘛。咁你咪應該安排俾佢咯。點樣安排呢？就係喂，等你學呢樣啦，學去打網球啦，你學打 golf 啦，你學咩乜都試下咯。等於你學鋼琴，你唔中意你咪學吉他咯。 係啊， 你再唔中意吉他，好似你咁唔中意電子琴，你可以學第啲嘢噶嘛。 係啊， 係咪咁所以我都係咁樣俾機會鋪排，唔係鋪排，唔係俾條路嘅行，係俾好多樣嘢佢揀，帶佢食 buffet 咁樣。 等佢揀自己中意， 你自己揀中意，然後我睇到，咦，你都 OK 喎，咁你咪我咪可以鼓勵咯。即系嗱，你依样嘢唔错喎，咁你不如你有啲天分，或者你又对嗰样嘢我睇到噶嘛，佢自然噶嘛，有兴趣就事半功倍。 哇！听到呢度都已经好够啊，即系听到 Albert 嗰个嘅亲子世界嘅分享咧，我谂我同啲听众都可以喺入边偷到先，原来俾空间俾自由，跟住俾佢选择。然後再加以鼓勵，這個已經是很好即是跟家人打氣的方法了。 是啊， 我覺得非常之好。今天要傾住咁多先。 好，多謝你。 多謝 Albert。 多謝小白。 我是 Albert。當我跟兩個仔相處的時候，既要給空間他們，就住他們自己的興趣和長處發揮，亦都會從旁關懷。當他們需要的時候，我一定是他們最強的後盾。 香港電台第二台，民政事務局家庭议会家给你打气。 你唔中意我啊？点解咁讲咧？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美联康康不加满分的秘密。 听过咁多个星期不加满分的秘密，俗社企讲故事比赛嘅优胜者演绎故事，唔知呢个故事嘅作者有咩评语呢？ 第一咧，创意洋溢；第二咧，就系读写同埋讲啦，讲社区街；第三咧，青出于蓝啊！ 今个星期有不加满分的秘密作者罗乃圈女士分享亲子共读嘅心得，记住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美联康康啊 ！CIBS， 你嘅平台亦系多元嘅平台。 社区论坛剧场之两代之家。 初恋 Apps 可以按照你嘅喜好揀你中意嘅类型。 嗱，装咗个初恋 Apps 啊！ 佢哋系 CIBS 制作单位，香港影视剧团。 少数族裔中文课， 小学嗰阵时老师会买定一啲讲中文嘅卡通片嘅，食饭嗰阵时睇咯。 佢系 CIBS 广播人，在讲少数族裔阿 sa。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晨光第一线，家给你打气。 每个家庭都有独特嘅方式表达爱， 不论顺境逆境，家人总会常伴左右，同你打气。 晨光第一线。家给你打气，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家给你打气。 射箭活动有好悠久嘅历史，喺世界各地唔同嘅人亦都有呢一个嘅活动。以前嘅年代，射箭只系为咗狩猎同埋战争嘅工具，去到今日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普罗大众大家都可以参与嘅运动。佢亦都系奥运项目之一嚟添。现今比较流行嘅弓箭可以话分为两种，反曲弓同埋复合弓，各有各嘅优点同埋难度。射箭嘅距离一般由18米开始，然后去到30米、40、50、60。70米以及最远的90米。射箭一拉一放这个动作看起上来好像很容易，实则可以说是易学难精，对于射手的稳定性以及心理质素有很高的要求的。但是射箭的门槛其实很低的，器材的价钱也是较为大众化，封建游人。由于所有射手都是由最短的距离开始学习，所以一开始对体能的要求都不算是特别高的。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一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晨光 Morning Call， 晨光第一线，我哋今日朝头早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有阿梁生喺度，早晨啊，梁生。 系早晨啊， 系你好啊。今日朝头早个 Morning Call 有啲咩特别嘅点唱咧？想透过我哋吓大气电波入边同你亲朋好友讲一讲啊。 我希望呢我个大哥啊德哥啊身体健康。 是。 每日呢精神奕奕。 是。 无惧疾病威胁。 是。 我哋全屋企人嘅人都支持你㗎。 哦咁。 放弃啊，同埋呢同啲香港市民打打气囉。 是。 而家疫情啊希望尽快过去，香港呢再次发光发热。 要啊要啊。咁啊哥哥哥系身体有啲唔舒服㗎嘛。 佢有肾病啊，所以呢就希望佢咁即係最近个病情都唔係咁好啦，所以希望你坚强啲。 係係呀，加油啊德哥，加油啊。咁啊阿梁生你都系喎，自己都要睇住身体喎，因为而家大家都知道一有少少头晕身庆呢，个个都担心哎我系咪中咗啊，有呢个 Omicron 啊咁样。最紧要呢就係保持住自己身体健康，做好啲防疫措施喎。 嗯，冇错，啱 係啦。好，多谢你嘅电话，多谢晒梁生。 但我仲想讲一声话点唱呢个《沧海一声笑》，就因为呢就见到疫情啊疾病啊对住佢唔使怕。 係。一笑自知係咪 冇错啦。 好，多谢你。好 ,OK, 拜拜。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此际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之晓。江山笑，烟雨遥，涛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清风笑，景野寂寥，豪情还剩了一襟晚生事不再寂寥，豪情仍在痴痴笑笑。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中三十一。 早晨阿昌， 早晨刘昌， 早晨钟哥，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有咩好嘢介绍啊？ 首先同大家介绍，今日傍晚六点半啦，继续逢星期二都有呢个睇得见听得到啊，就是了解一下咧啲残疾人士同埋一啲少数族裔人士咧喺香港社会嘅共融情况嘅。咁啊，今晚咧就邀请到咧一位香槟啊，唔系咩系香槟啊，一个系啦，一个好新嘅名词啊，我咧啱啱学嘅，原来就系解咧。香港嘅菲律賓裔朋友啊，咁、今晚咧就請嚟一位香檳啊，就係、是、阿 Brian 啦。咁啊 ，Brian 咧將近60歲噶啦，咁啊，佢喺香港土生土長嘅喎，係一位職業嘅鼓手嚟嘅。咁啊，佢阿爸啦、阿叔啦、阿哥都係一位鼓手嚟嘅。咁啊，今晚咧佢會同唔同嘅朋友傾下咧，夾下呢個夾 band 嘅古仔啦。咁啊，佢有個結論，佢覺得咧。音樂是無分種族的，但是至於音樂世界呢有沒有歧視呢，那麼今晚大家六點半聽下有點講啊。 好啊，那麼跟住去到七點半呢繼續有這個防疫速遞。 冇錯啦，那麼防疫速遞每晚都同大家講下一些最新的防疫資訊啦，或者一些我們要關心的事情啦。那麼防疫速遞呢今集呢同大家講下。處理垃圾啊，即是防疫應該由處理垃圾做起啦。咁啊，有社福機構咧就因為咁樣啊，就設計咗份小冊子，教大家點樣咧喺個疫情底下咧處理垃圾啊，要一啲相關注意嘅事項。咁啊，希望咧減低個傳播風險咁話嘅。咁啊，今晚一齊聽下我哋點講啊。 係，大家一齊留意啦。咁啊，九點半咧有醫生與你，今晚會講啲咩議題咧？ 嗱，琴日啊講個扁平足啦，因為繼續講腳痛啊。今晚講呢個足底筋膜炎啊，即係足底筋膜炎係點嘅咧？好多人一教瞓醒咧，即係一隻腳一落地啊，就覺得腳踭痛。咁有啲朋友以為扭親腳，但係有機會咧係患上呢個足底筋膜炎嘅。 聽就聽得多啦，呢個名到底係點解會有？係企得多定係點咧？ 係啦，咁啊，今晚聽下啲專家點講啊。但最緊要有啊，點樣？ 我一定要聽啊！ 你有啊？ 我琴日開始腳痛啊，即係又係個腳筋嗰個位咧。今日聽一聽先啦。 足底筋膜炎？ 我唔知喎。 中哥今日要睇下呢個節目啊，今日九點半。 係因為我見到呢個節目裡面有物理治療師咧，會為大家示範下呢個舒緩足底筋膜炎嘅運動嘅，你跟住做下，睇下幫唔幫到手啦。 冇錯啊，咁啊，好快同大家介紹埋，今晚十點鐘有呢個野生王國啊，呢個紀錄片集。帶大家去非洲咧，唔同嗰個生態環境嗰度睇下當地嗰啲環境同埋動物嘅。咁啊，今晚帶大家去睇非洲嘅河流啊。咁啊，非洲好多唔同嘅河流啦。咁啊，當中又有好多特別嘅動物。咁啊，今晚會帶大家去睇下咧，嗰啲動物包括啲咩咧？河馬啦、鱷魚啦、巨蜥啦，有隻叫虎魚嘅魚啦，同埋啲魚鷹啊。咁啊，睇下佢哋咧點樣一隻食一隻，好似鬥獸棋一樣啊。咁啊，認識下佢哋求生嘅方法啊。 好啊，節目都好豐富。今晚咧，大家就可以留在家中收睇呢個港台電視31啦。唔該阿昌， 唔該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小学幼稚园不迟于3月17日放假至复活节假期后。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话，学校在特别假期内不会大规模补课。可以為個別學生補習進行課外活動，但是只可以在網上進行，不會要求校舍保持開放。楊潤雄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局方在過去的週末巡視了400多間學校，了解校舍大小、出入口安排、電力網絡、通風等。報告提交給統籌全民檢測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稍後會再視察多100間學校，亦都不排除借用國際學校校舍。他又說會在4月初宣布，是否如期在4月22日開考文憑試，現時已經預留兩個後備日子。港鐵說港島線和屯馬線因為多名車長染疫或者被列作密切接觸者而需要隔離，未能夠執勤，

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中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饮杯咖啡咁大影响。最近经常听到啲人咁讲，而家经济好差，疫情影响点会好？但系仍然诞生咗好多百万富翁，点解佢哋咁厉害，咁艰难嘅环境都可以成为百万富翁？要了解佢哋如何成功，先要问下佢哋之前系做乜，点解可以咁叻成为百万富翁？可能他们会说，其实我以前是千万富翁，因为最近的经济所以变了百万富翁。顺境又好，逆境都好，无论任何环境，大家都很想发达。有些什么方法我可以掘到人生第一桶金，真的可以变成一个百万富翁？昨天跟 Kitty 阿欧讲开喝咖啡的话题，讲到帮衬连锁咖啡店都会影响你成为富翁的原因之一，点解呢？之前在网上睇到有机构报道，访问咗美国三个成为百万富翁的人，究竟佢哋喺日常生活里边有啲乜嘢唔同，令到佢哋可以成为百万富翁？其中一个就话啦，由于佢父母系生活喺大萧条时代，教佢一定要悭钱。所以他从来不会乱咁买衫，他觉得衣服只要可以遮蔽身体就可以了，更加不会追求任何名牌，这样令他悭到好多钱。另一个就说，坐飞机只会买经济客位，因为他觉得只是一程飞机无谓浪费这些钱。第三个就说，他不会去帮衬一些连锁咖啡店，因为那里的收费实在太贵，在屋企自己冲一杯咖啡便宜很多。其实是不是跟着他们这样做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呢？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模式，另外一个人的生活模式未必一定适合你，即是说他成功的方法不等于套落你身上面你就会成功。如果跟住佢哋三个方法去做就会成功嘅话，我起码都应该系三百万富翁啦。之前都讲过，所谓嘅成功，大部分人系用金钱去衡量，即系搵得钱多就叫做成功咯。但系我哋又唔知点样可以成功，于是我哋就去搵其他人嘅成功例子放喺自己身上。希望自己跟住做就会成功。讲到尾就是自己不想用功，但是又想成功。每个人成功背后必定有一个独特的故事，这个故事只是属于他自己，一定不会属于你。与其是这样看人如何成功，不如自己勤力用功。当你成为百万富翁之后，你又会做乜呢？可能就是买好多名牌衫，坐商务客位，同埋每日都去帮衬连锁咖啡店买咖啡。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咪喂，冇乜问题啊，谂计，咪懵懵闭啊，当啲。啲钱就会继续嚟，冇米只鸡就提撞鬼，米巴巴米啊公猪就杀只鸡啦，啲钱系会继续嚟。过节送礼立定例，水鬼升王啊靠老细，你咪猛身命运制，要打基础搵红毛嚟啊冇计，米鬼食嚟啊使钱，当交水费啊再悭。钱系会继续嚟，啲钱系会继续嚟，啲钱系会继续嚟。 人撞鬼， 撞鬼 睇花花闭日焗猪， 焗猪 就杀只鸡啦，啲钱系会继续嚟。老友咪个论地位，使乜孤寒炸炸地，使得开心应该使，死悭死抵，想人提携啊咪制，你想入围啊冤鬼。钱系会继续嚟，啲钱系会继续嚟，啲钱系会继续嚟，啲钱系会继续嚟。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好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1872388等紧你哋嘅电话，因为我哋有呢个晨光 morning call。如果你哋都想透过呢个环节咧去点首歌，同大家打下气又好啦，或者有啲说话咧想透过我哋呢一个节目嗰度同你嘅亲朋戚友讲嘅，分享下爱嘅，都可以而家打电话嚟啦，1872388，我哋会接听你嘅电话啊。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最近咧，我喺超級市場咧就見到有一啲都幾好用嘅一啲現成嘅食物材料，咁啊亦都可以咧令到你咧整嘅菜式都幾千變萬化嘅。係講緊咩咧？就係一啲薄餅啊、酥皮啊，甚至咧係一啲嘅墨西哥嘅餅卷嘅皮啊。咁咧喺一啲大型少少嘅超級市場咧，嗰啲凍櫃咧其實有得賣嘅， 即係整好曬噶啦已經。 其實嗰塊皮已經搓好咗噶啦，咁但係你翻到去點樣將佢再加工或者夾啲咩？食物落去咧，就真系適隨轉變嘅。以前咧，我就好少行去凍櫃嘅嗰一個角落頭嘅，因為成日都覺得好似唔係好關自己事咁樣嘅。唔知點解啊？你會唔會去行超級市場去睇嗰一啲嘅，即係酥皮啊、春卷皮啊，或者嗰啲墨西哥卷啊？ 我直頭唔知道有呢、這、一個。 唔知道有得現成賣係嘛？係啦，即係以前咧好少，譬如你話整餅啊，好少整甜品咧，你直頭可能會好自動自覺就 skip 咗啊。 係啊。 咁但係後來你發現啊，原來有一啲現成嘅嘢咧，係都幾方便你。即係你知道，如果你要搓一塊嗰啲酥皮咧，有好多工序啦，亦都需要好多唔同嘅麵粉啊、牛油啊、咖喱啦嘢，即係整都一段時間嘅。 我幾時開始知有得？即係現成可以買咧，就係好耐之前有一次，咁我有個朋友話我屋企整春卷，我屋企整春卷好厲害喎，唔使整㗎，整好嘅包㗎咋，我話原來先知道有啲嘢已經現成搞掂曬。 係啦，咁其實都減省咗好多工序，咁你淨係需要諗下啊，都裏邊啲餡料整啲咩咧？咁其中一款咧就係一個皮咧，就係墨西哥餅卷嘅皮啊，咁都可以買得到。咁嗰個咧，其實你都係你中意可以用一啲平底鍋去即係煎一煎翻熱佢啦，你亦都可以咧就咁用微波爐或者焗爐焗翻熱佢啦。咁總之將佢嗰個皮咧解咗凍，整翻熱，咁你就可以用噶啦。咁你唔需要自己再搓啦，用麵粉。咁當中你可以嗰啲餡料咧好多變化都得啊。我覺得呢個墨西哥餅卷咧可以做午餐又得，做早餐又得，即係你代替咗麵包。咁啊，你可以試下卷咩咧？牛油果蝦仁又可以得啦。 哇！ 係啦。咁亦都可以咧，其實你都係即係炒香咗嗰啲蝦嗰啲餡，跟住再切啲牛油果，咁啊卷埋咧，又可以做一個嘅餅卷啦。咁或者咧，你又可以中意嘅話咧，即係顏色靚啲咧，刨啲蘿蔔絲，咁炒香佢之後咧，落少少雞蛋，煎成一個蛋餅，咁然之後咧就擺喺呢個卷裏邊咧，再卷一卷佢，咁又變成一個即係蘿蔔絲蛋卷啦。咁你中意如果話中意有啲肉嘅，你又可以即係譬如可能煎香啲雞，係啦，咁跟住又配其他一啲醬汁。 诶，呢个好啊。 系啦，咁你中意咧？我知道你中意咩啦，中意芝士，摆多块芝士落去。 哇，正啊！ 系啦，焗一焗佢，咁、又可以做到啦。咁其实我觉得咧，呢啲都系一啲小帮手，我觉得都系唔错嘅，唔需要所有嘢咧都由零开始做，即系你除非真系好多时间、好多心机啦。如果唔系咧，呢啲其实都减省咗好多你嘅工序，但系又可以做到一啲几新鲜嘅食物出嚟嘅。即系我意思系新鲜感个新鲜啊，系啦，即系 all day breakfast 又得，你可以做夜晚嘅。送亦得 系啦，咁大家可以试下用呢啲嘅小帮手啦。 林慧的享乐时代。 朝早享乐时代当然要贴近翻而家大家好贴地做嘅嘢啦。疫情期间咧，咁啊网上咧有唔少嘅平台咧做咗啲排行榜，话喺屋企咧做嘅十一大无聊事。嗱，其实佢本身系想票选十大嘅，但系因为有一个同分咧，所以变咗十一大。 即系好公平喎、啊，呢个表 系啊，我都觉得佢好公平吓。 喺屋企做啊？ 系啊，要喺屋企做，因为咧佢就鼓励大家留喺屋企抗疫，咁就唔出街。咁所以咧所讲嘅十一样嘢咧，都系大家。都聽得唔少人會喺屋企做呢一類嘅嘢嘅，但係咧我自己咧就是、一個非常之粗略嘅叫做歸類啦，就係、是、我覺得咧呢十一大嘅活動咧，大部分咧都係平時你覺得好趕好忙嘅時候你唔會做嘅，即係意味住你需要花一段比較長嘅時間，而且咧係都幾慢嘅呢樣嘢。嗱，我舉個例啊。譬如睇書啦，咁、你睇書不能夠係譬如五分鐘裏面，即係可能只係睇咗一兩頁咁樣㗎嘛。你必須要係呢個心情係好愉悅嘅，好放鬆嘅，然後呢就慢慢去睇。咁而且如果你睇一啲有劇情啊或者係要追蹤嘅書嘅話呢，你睇一兩頁你係覺得唔夠喉㗎嘛。你必定要長時間咁樣慢慢睇，起碼睇一個章節啊，一個 chapter 啊，或者係起碼睇到一個段落你覺得 OK 啦，我可以等自己再期待之後嘅情節啦，你才會停㗎嘛。咁呢一類嘅活動啦，就正如 你講，阿芭比講睇書咧，我調翻轉頭啊，你就話要心情輕鬆先睇書啊嘛，我調翻轉頭啊，因為我睇書，所以先可以令到我心情輕鬆。 哦， 係啊，因為有陣時咧，即係有陣時最近啦咁樣，可能好多嘢好緊張啊咁樣咧，即係每日都會點都要幾分鐘咧，坐低攞一本書嚟睇，跟住你自己你個人就會靜下來。 哦，唔怪之得啦。咁我又问下你先，既然你又有睇书又有睇戏，咁你觉得睇戏放松啲定系睇书放松啲咧？ 睇书放松啲， 咁就啱啦。因为票选嘅 number one 咧的而且确榜首嘅就系睇书。 哦，睇书啊？ 其实我初初以为系睇戏或者睇剧应该系多啲，因为我觉得方便啲啊嘛。而家好似个拉手就已经可以睇得到咁。 但系睇戏咧，有时候会令到你紧张啦，因为可能你睇一套紧张片咧，又或者令到你掹整嘅。我介绍咗一套俾阿 Kitty 睇啊，佢睇咗。几分钟，半个钟系咪啊？ 系系啊，半个钟已经好俾面噶啦。 坚持埋佢 啊！由五分钟开始，我俾多五分钟机会你，俾多五分钟机会你，系啦。 可能就令到猛整啊！ 猛整啊！系啊！ 咁我而家就从呢一个睇戏认识到阿 Kitty 咧，一个好宽宏大量嘅人，因为佢俾完一次机会，又再俾一次机会。 但我冇宽恕佢77次，我冇睇晒。 我有啊，我睇晒。 你再宽宏大量啲啊！ 你系中国仲大量啲，系真系啊！嗱，咁不过咧，嗱，讲紧睇书啦，咁跟住之后咧就系睇。睇电视剧、睇戏都系啦，咁其次咧，其实我觉得都几多人会去做嘅呢一样嘢，不过就唔系排得好前，都排第七或者第八位咁上下啦。咁咧佢就系话喺屋企咧就系、是、唱呢个卡拉 OK 咁样。 哦， 以前就成日听到隔篱屋会唱卡拉 OK 嘅，我以前住嗰间屋咧好唔隔声嘅，咁咧我隔篱屋嗰个咧又好中意唱卡拉 OK， 佢仲要系日日都系指定钟数，通常都系我放学咧做紧功课嘅时候咧，我就会听到隔篱屋咧有人系即系哇声嘶力竭咁样用咪，仲要真系咁样唱歌嘅，一次咧就起码唱足起码45分钟至1个钟头，啱啱好我做完功课咧，佢就收档。 咪啱帮你报时咯，几好啊！其实我觉得咧，你喺屋企唱 K 系冇问题嘅，唱得好听就得噶啦。 佢觉得自己好听啊！ 呢、个先呢、這个先砸死啊！即系我即系我住嗰度有一个好难听。即系成日捻高喉咙唱，就以为自己飙高音。我真系即系又系一个单字。 佢系唱边一类歌曲噶？ 任何啊， 哦、 任何啊，即系当然以英文为主咧，觉得好似 high 但你有冇见证到佢有进步先？ 冇啊，就咁样先激气啊嘛。 咁你会拍手啊？ 我拍第啲嘢。 嗱，而家咧就即系多咗好多啦，嗰啲咩唱 K 神器啊，或者 App 咁样啦。我最近发现咗有一个 App 咧系几有趣嘅。嗱，我之前咧知道有啲 App 系可以两个用户对唱啦。 嗯。 最近我发现咗原来有一个 App 咧系好似你开一个。類似 party 咁上下嘅模式嘅，嗱啲人有時咧咪中意喺嗰啲以前嗰啲唱 K 嘅場所度搞生日 party 嘅，咁而家當然唔會有呢件事啦。咁但係以前呢啲個文化咧，原來進行咗一個網上版，原來而家有一啲嘅程式咧係好似你平時上網課嗰啲咁嘅，真係可以容納30人。而30人係可以同時一齊咧去唱呢個卡拉 OK 喎，嚇，係啊，嗱，佢嗰個顯示咧就係、是、我當你一個電腦顯示屏咁啦，通常都係長方形啦。咁我睇網上嘅示範咧就係、是、話好似你上網課咁一格格啦，即係分開曬一格格。然之後嘅個 mon 嘅另一半咧就係、是、嗰個歌詞啦，即係你唱卡拉 OK 咪會逐句 highlight 住你要唱到邊度嗰個位嘅，跟、住有唔同嘅文字嘅顏色嘅，佢、都跟得幾似嘅。不過咧，唯一就係佢係冇嗰啲咩視像版啊，即係唔會有 MV 啊，唔會有嗰啲咯，就淨係得字咯咁。 嗱、，Barbie， 我希望你陣間咧即係 archive 嘅就剪咗呢一段啦。 點解啊？ 我驚我隔離屋嘅人聽到咧，佢約埋佢。嗰啲朋友一齊飆高音， 但冇嘢噶，佢都係你都係聽到佢一把聲啫嘛，應該。 我記得開埋其他啲出嚟。 我都其實我又有少少百思不得其解嘅，我以前咧都曾經會喺屋企練過啦，但我會關曬窗、關曬門，我先至會唱咯。 你淨係都講咧，啲隔音係差噶嘛，而家啲樓。 唔係喎，但我都幾肯定，我以前個鄰居係開大隻窗嚟唱噶。 哦， 係啊，因為其實咧，我以前嗰度係有啲樓梯咁樣一路行落去後邊嘅，我行落幾層樓都聽。聽得好清楚去唱歌咯， 真係弊家伙 嘅啫。係啊，所以我都相當之肯定佢一定係好有自信，好想同大家分享佢嘅歌聲，先會開大隻窗嚟一齊唱嘅。 好啊，好啊， 係啊，不緊要啦，都當解悶咯。 唔係，我成日都覺得咧，即係功多係會藝術嘅，原來唔係必然。 所以我咪問你會唔會進步，因為你冇俾意見。 咪就係唔係必然咯？原來功多未必一定藝術咯。 你需要啲指點， 其實係訓練咗你對音樂嘅鑑賞能力啊！你睇你而家要求幾高？ 唔係對訓練咗我對音樂嘅忍耐能力。 唔系啱啊！呢啲时候大家都要多啲忍耐。 系啊系啊。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带着自信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